汉证实已经接获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当局会根据法律处理，预计会向郭恩文话，但强调郭恩是持合法证件入境，两国之间亦都冇引渡的协议。郭恩抵达黎巴嫩之前，曾经在土耳其停留。土耳其传媒报道，当局扣留了七人，包括四名机师、两名地勤人员以及一名私人货运公司的营运总监，正是调查是否涉及安全漏洞，容许郭恩潜逃。西班牙加泰自治政府前主席普伊格蒙特的律师说，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官因应欧洲法院裁定，普伊格蒙特以及另一名自治政府前成员因为欧洲议会议员身份而拥有刑事豁免权，决定暂停处理西班牙要求引渡普伊格蒙特回国的案件。普伊格蒙特在社交网站贴文欢迎法院的决定，又要求西班牙当局释放同样拥有刑事豁免权目前正是被囚禁的自治政府前副主席孔克拉斯。2017年加泰独立公投之后，普伊格蒙特被马德里政府通缉，多名前自治政府成员亦都被判囚。孔克拉斯早前获欧洲法院裁定，由去年五月当选欧洲议会议员一刻开始就获得刑事豁免权。西班牙检察官星期一建议最高法院释放孔克拉斯，预料未来几星期有裁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微雨，下周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一两阵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3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43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868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57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08.56，瑞士法郎0.971，澳元0.699，加元1.299，新西兰元0.67，人民币6.965，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8.83美元，卖出152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人机是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设施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暗花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跟陈奕迅一首嘅歌曲《富士山下》。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唔知道大家食唔食得辣咧吓？辣椒咧咁啊，相传啊，起源于墨西哥一带，最早即系讲紧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啦。最早咧就话到生活喺当地嘅玛雅人咧发现咗辣椒嘅食用价值，玛雅人亦都将咧就可可豆种子磨成浆糊状啦，然后咧就去到呢啲嘅糊入边咧就加热水，配合各种嘅香料，入边包括咧就系辣椒啦。加咗辣椒啊、肉桂啊、胡椒、蜂蜜同埋鲜花等等啊，做出咗咧就最早期嘅朱古力。好啦，辣椒原来中国咧系世界上食辣椒人数最多人数啊最多嘅国家，而墨西哥咧就系世界上最中意食辣椒嘅国家。啊，中国即系辣椒嘅种植嘅面积咧，咁啊喺呢个世界上面咧就位列第一位嘅，辣椒产量咧亦都系世界第一噶，消耗量亦都系第一嘅，食辣椒嘅人又系第一。啊！而家啲四川人咧，經常都係食辣椒啦，係咪先？如果冇辣椒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唔知道會將嗰啲四川菜咧改變成為啲乜嘢嘅風格，乜嘢嘅風味。不過咧，辣椒原來自己本身咧係冇辣味噶。辣椒讓人哋感覺得到辣味咧，係因為一種啊叫做辣椒素嘅生物鹼。啊，當辣椒素同埋人體嘅香草素咧就受到啊。在亞型1 BR1 的結合之後就會激活了這個 VR1 受體並且向大腦傳遞一種就灼熱的感覺，這種灼熱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辣味，而這種叫做辣熱的感覺就會讓我們的大腦產生一種機體受傷的錯誤觀念，並且開始釋放人體的自身止痛物質，所以就會讓人產生一種因為快，即系又有啲欣赏，又有啲快乐，又有啲特别嘅感觉。呢个咧就系有阵时食辣椒越食越爽嘅原因啦。啊，其实辣椒素咧系不溶水嘅，唔会溶喺水入边噶，所以饮水咧系唔可以解辣噶。辣椒素既然唔可以溶喺水嗰度，我哋饮水都系都唔知冲唔冲得走嘅添。想解辣最好嘅方法咧？就因为是喝牛奶啦，尤其是呢是脱脂牛奶。因为牛奶入面含有呢就是某一种的蛋白。这种蛋白呢就是一种带有亲水性和油性的化学基的蛋白质。能够一边和不溶于水的辣椒素结合，一边和水结合，将辣椒素呢就是溶在水入面，并且将它们带走。不过咧，话时话辣椒咧，千祈唔好睇小佢，佢都好辣嘅，辣到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武器啊，都系咧就系用呢个辣椒咧去到做嘅，咁啊让人哋感受得到咧就系眼睛啊刺痛啊灼热嘅感觉，咁啊所以咧有阵时辣椒食又好，点样都好啦，都系好容易令到我哋流眼泪噶。

方面大致天晴，最高的气温去到2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以及有微雨。下周二早晚亦都就是沿岸有雾噶。咁如果你讲到在星期六日想要去玩的时候咧，有冇啲乜嘢嘅好嘅嘢咧？嗱，净系讲听日啦，1月4号，今日3号咧，1月4号上演啊，系啲乜嘢咧？作为2020年第一炮啊，咁就系呢一个嘅1月4号晚上啊，将会有一个咧就系象限而坐嘅流星雨。咁呢一个叫做象限而坐流星雨咧，就会同英仙座加上咧就系双子座流星雨并称啊，即系年度三大流星雨当中咧，我哋而家睇到嘅咧就又被视为三大流星雨之首。哇，真系咧会比较上多啦。好啦，有啲嘅观星地点嘅，咁包括咧就系譬如系大美督啊，或者系西贡一带，当然咧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啦。要欣赏流星雨咧，咁大家可以去一啲比较上咧就系黑嘅地方，然后咧好简单，咁望上呢一个嘅天空。一月四号嘅深夜至到五号嘅黎明前咧，系最好观赏嘅时刻嚟噶。如果错过咗今次咧，就要等到八月嘅英狮座流星雨咧，先至有机会再睇啦。Oh yeah, oh yeah, oh yeah. 沿路没说话，怎么可叫你倾听？无聊地讲一串旧笑话，仍未令你快乐，仍多牵挂。然后你在街的终点转身说，倦透了。雨为何在这夜不可以快些停车？下降在沉闷夜，清洗心中的狂野，令这荡游伴侣再躲入雨遮。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无疑电影主角做戏。胡乱地发问，但全不吸引。呆立对望，怎么可叫你兴奋？如流浪的心，无聊地讲一串旧笑话。风也似在取笑我，仍未令你快乐，仍多牵挂。然后你在街的终点转身说。在这夜不可以快些倾斜，下降在沉闷夜，清洗心中的狂野，令这荡游伴侣再躲入雨遮。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在 一首经典嘅作品嚟自黎明 ，Oh yeah！ 先睇睇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教协发起今晚在爱丁堡广场举行无惧白色恐怖坚守教师专业集会，批评教育局将会更严厉跟进教师被捕以及被投诉的个案，认为是威吓教育界制造白色恐怖。教育局批评教协歪曲事实以及教育局局长的言论，反指教协不断制造及散播白色恐怖。局方强调有责任严肃跟进每宗被判罪、被捕以及被投诉老师个案，保障学生福祉以及维护整体教育专业水平。教育局说，如果教师涉嫌干犯严重罪行，就算案件或事件未结束，学校必须就有关教师继续接触学生做风险评估。如果已经或者有可能涉及严重的刑事诉讼，或者涉及严重不当行为，在符合雇佣条例相关规限下，可以着令教师停职。澳洲山火持续，由于预计周末气温会再上升，新南威尔士州再次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当局强制疏散。通往悉尼及坎培拉的高速公路大塞车，油站亦都大排长龙，部分地区的燃料和物资供应短缺。总理莫里森前往灾区视察，遭受民众猛烈批评和嘲讽，有人闹他是白痴。莫里森强调，理解民众有强烈感受，他的工作是确保稳定局势以及支持各州应对。而在维多利亚州，海军军舰抵达估计有4000人被困在度假胜地马拉富塔，预计今日可以接载800人离开。美国政府宣布禁售包括薄荷及水果口味在内的加味电子烟，以遏止越来越多青少年使用这项产品。只有薄荷醇及烟草味能够继续在市面出售。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继续向成年人提供传统香烟替代品的同时，回应有关青少年对新产品成瘾的忧虑。如果有人在30日之后仍然继续生产、推销以及出售被禁止的电子烟产品，当局将会强制处置。至于想销售加味电子烟或电子烟烟油的制造商，亦必须先递交申请，以证明产品符合适用标准。苏丹军方一架运输机星期四晚在西达尔富尔州机场起飞之后没多久坠毁，造成18人死亡，包括7名机员、3名法官以及8名平民，当中4人是儿童。军方正调查飞机失事的原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微雨。下周二早晚沿岸有雾。依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好，电焊工作的工友有啲乜嘢要留意呢？ 哇，白师傅，你出啲题目越嚟越难啊。 好易啫，首先呢要清理好使用电焊的工作场地，确保冇留低火种。 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的小贴士，咁你就要听晒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嘅，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喺公开透明嘅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唔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噶。想知多啲，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攞本公开资料守则睇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坐咗喺度啊，有嚟自二台嘅白权浩，出边啊十八度啦，相对湿度85%噶，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嘅，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去到22度，咁啊吹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听日咧大致都系天晴嘅，星期六嘅大致天晴啊。不过咧，随后一两日啊，多云啦，有少少雨啦，有微雨啦。咁啊，下个星期二早晚咧，沿岸有雾。咁天文台都提醒我哋，早晚沿岸有雾，即系到时都会几大雾噶啦，可能吓。咁啊，特别系揸船嘅人啦，要特别留意住。甚至乎咧，就系、是、如果系住喺海边嘅，或者附近有海嘅咁样，其实香港大部分地方都系噶啦，嗰个湿度咧会特别高啊，留意住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阿杰杰，报纸咧都有几多古灵精怪嘅嘢嘅。嗱，香港大学联同咧就系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加上咧就系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喺2016年啊至到2018年期间咧进行咗一项有关香港市民厕所卫生习惯的研究。唔系讲厕所靓唔靓啦，系讲大家用厕所嘅习惯。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啊总监何柏良咧就透过研究就发现啦，香港人如厕卫生习惯欠佳。哎呀，有超过一成嘅受访者会搭上有一成嘅受访者会搭上厕板如厕。哦，即系会只脚放喺个厕所板上面如厕。啊，咁啊唔系几好，咁啊坐厕嚟噶嘛系咪？亦都有四成嘅男性啊。受访的男性啊，会向这个尿兜呢是吐痰的。有受访者指出啊，这样吐痰呢是会有快感的，以及呢就展示男子的气魄。我自己都忍不住笑。研究呢由港大家庭医学以及呢就基层医疗学系、统计及精算学系、感染及传染病中心，加上就是英国啦、内地的学者参与的。研究分两部分的，一就是焦点组，二是问卷调查。首部分就深入探讨，哇，看看这个的团队的成员，分别就是跟26名介乎18至86岁的分成四个小组，并且进行一小时的分组讨论，从而了解他们如厕的习惯和想法。好了，被问及如厕之后洗手的原因，洗手大部分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减少细菌，害怕发出臭味等，正常啊。亦都有一名的男受访者说到了，有接触到尿液才会洗手的。就此可见，何柏良就说到了，假如对上一名使用者冲厕的时间没有冚盖，粪便、尿液、呕吐物等等的水会怎样飞溅到去各个的地方呢？加上厕所的环境普遍就不通风的，即使没有接触到任何设施，也都有机会从空气那里沾染到细菌。大部分受访者就表示，如厕之后只会用清水去洗手，不使用洗手碱液，原因是包括没有提供啦。 冇提供啊，洗手液啊被稀释以及混合其他嘅液体，即系用得唔安心啦，以及咧就个按钮污糟，咁啊系按钮污糟，你挤完出嚟，唉都系污糟噶啦。好啦，何柏良就话到啦，公厕入边嘅细菌啊，以亿去到计算，哇数以亿万计嘅计算，用清水洗只能够消灭咧就系大概90% 嘅细菌，余下嘅10% 仍然咧会有机会令到人哋中招治病噶。如果配合咗以洗手液啊搓手半分钟，就能够消灭99% 嘅细菌。至于使用酒精搓手液嘅清洁效果就更加好添，能够消灭超过99.999% 嘅细菌。研究第二部分咧就系呢一个问卷嘅调查啦。啊，团队咧就向10间嘅社区中心一共派发咗300份嘅问卷，受访者入边啊70%系女性，30%系男性，40%多咧就18至40岁啦。问卷发现啊，过半嘅受访者咧就会如厕嘅时间咧就坐喺呢个厕所板上面嘅，近受半嘅受访者话每一次使用咧酒都会用酒精消毒咧呢个厕所板，30%受访者咧就话每次用厕纸咧。站在这个厕所板上面用的，而大多数都会抹这个厕所板的受访者其实都是年轻人，厕所板都是保持着这个卫生干净就非常非常之紧要，再加上一些习惯很重要的，例如去厕所冲厕的时间都要就是盖上这个厕所板，而盖上厕所板大多数都是以年轻人为主的，去厕所的习惯真的会令到这个厕所污不污糟，细菌的含菌量多不多。你去厕所的习惯又符不符合卫生的标准呢？ 我的家有个马桶，马桶里有个窟窿，上面总有个小人，小人间无奈好多，每个家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用完了以后逍遥又轻松，保证你快乐无穷，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冲去你所有烦忧，你有多少苦痛，你有多少失落，他会帮你全部都带走，每一个马桶都是朋友，可以真心相守，一辈子你都不能没有，我的秘密太多，我的梦想太重，你会慢慢亲爱的马桶，每个家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以后逍遥又轻松，保证你快乐无穷，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按钮，它会冲去你所有烦忧，你有多少苦痛，你有多少失落，它会帮你全部都带走，每一个马桶都是 首都系一首嘅歌曲《马桶》咧，你用紧嘅时候都记住保持住干净卫生最紧要。冲刺记住咩？冚盖嘛。好啦，今日朝头早咧就唔讲冲刺住啦吓，讲下职场 KOL。咁啊，安安亦都会上到嚟同我哋讲下花噃。有啲咩花系啊，系可以令到我哋咧，就咁啊，感觉上非常之靓，亦都咧可以令到我哋种喺我哋嘅 office 又得啊，或者咧就系呢一个嘅冬天，会唔会系有啲特别嘅花，亦都可以令到我哋觉得咧非常之靓嘅咧？咁啊，可以咧问下安安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新年快乐啊！星期五都讲新年快乐啦，系因为新年之后咧，2020年啊，第一次咧就见阿安安啊，早晨、啊， 早晨，早晨，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系啊，我哋花艺师安安咧都上咗上嚟啦。新年嘅时间咧、今年咧即系有好多期盼嘅。例如是希望大家生活得好啲啦，开心啲啦。体坛方面有东京奥运啦，系咪先？咁大家都又等紧睇香港攞金牌啊，攞到几多个金牌呢？今年呢我都想系华丽嘅一年。华丽嘅一年意思就系话希望今年呢金碧辉煌。上两日呢其实我哋嘅 KOL 另外阿 Queenie 呢讲化妆。佢已经即系前瞻咗呢喺今年2020年啦，话到嗰啲嘅化妆呢金碧辉煌 哦，系啊， 系啊， 即系加一啲闪粉啊，个样要金啊，咁样 个样就 唔、 可以哑色嘅。 好， 我觉得连埋我哋晨光后花园咧，啲花哑色嗰啲咧都要 即刻 搬一搬位先， 要翻个金发先， 搬一搬位先。有冇办法令到我哋嗰啲花都好金碧辉煌，一种高贵华丽嘅感觉咧？ 系啊，今日嗱新一年咧就介绍啲新嘅品种嘅花俾大家认识啦。咁呢、其实马蹄莲、马蹄兰咧，大家都应该唔会陌生噶啦。你知嘅，曾经有个西饼盒，我唔知系咪曾经定系而家都系咧。西饼盒嗰个盒面咧，成日都用呢个马蹄兰咧嚟做呢个盒嘅， 系、哦、啊。 可能我唔知仲有冇，你知 可能我冇食西皮，呢排减肥。 咁系黄色啊， 演员我知马蹄露。 哦，好好好，其实我食都会食马蹄露，都中意 食咗马蹄爽 咁咧，今次介绍新嘅品种啊 ，Frozen， 诶、 冰雪女王，大家都好中意。哦，其中一个系我而家最中意嘅一个电影，卡通电影嚟嘅。 系啊 ，Frozen， 你都有睇，你都有追啊？ 我识唱嗰首歌。 哦， 啊，咁先呢个 你唱新版本定旧版本啊？ 有咩新版本啊？兩周都個細英文歌啫嘛，我唔唱啲中文版或者係啲衰衰版，我唔唱。 新嗰個咩Let It Go 咪就舊版 本。係Let It Go，淨係呢個啫。 哦，淨係呢個。 原本迪士尼嗰個版本。 好 ，Let It Go，Let It Go， 系啦， 好。 咁今次咧，呢个冰雪女王马蹄莲，呢个冰雪女王咧，主要系因为佢个叶啊。咁平时啲叶大家咪见到绿色嘅，譬如马蹄兰啊，嗰啲叶系绿色，大部分都绿色，但呢个系透明嘅，同埋有啲白色或者系透明嘅，系半透明嘅叶，咁佢就好清雅咯。如果嗱，我呢个马蹄兰咧，我就系用见到系紫色嘅，嗰花系紫色嘅，一定系紫色，跟住配埋嗰个透明嘅叶咧，出到嚟好有贵气。我俾咗张相你睇， 系的而且确咧有一种。高贵华丽嘅感觉，同埋你头先一讲 Frozen 嘅时候咧，即系我望翻张相，其实佢都有一种咧喺冰雪见到植物嘅气氛。 系啊，其实嗰个咧系设计咗冰嘅树叶。 系咯，啊，你形容得好好，即系有阵时喺雪地嗰度咧见到啲树叶咧， 系 佢结咗冰或者铺咗层霜喺度， 系 咁啊白白地。又是樹葉形狀，其實呢一個樹葉咧，佢冇雖然佢冇結咗霜啦，但係佢離遠望嘅時候咧，佢真係有呢一種嘅感覺。係 啊，同埋咧，佢唔會冇咗個綠色嘅，其實綠色都有嘅，但係咧，佢大部分嘅葉面咧都係透明或者係白色嘅。咁就會形成到好似一個鋪咗雪，但係又唔係成塊結咗冰嘅樹葉咁啦。咁佢就配埋紫色嘅花咧，其實件事就好高貴。但係要講嘅就係佢非常稀有嘅。比较名贵嘅品种，咁就唔系周围会揾到咯。 会唔会可以高价买翻嚟，但系平养佢啊？即系佢可以 stand 到好耐啊？ 养咧，其实应该系同普通嘅马蹄兰一样咁嘅养法嘅。咁但系呢一种品种就比较难买。嗱，如果价钱嚟讲咧，我上网 check 到咧，喺国内如果讲人民币咧，就都要成160蚊一盘嘅。咁、 哦、 所以围起嚟，香港可能都要200蚊一盘嘅。 嗯， 系啊。 咁我哋平时介绍嗰啲二三。 十蚊有啲 系啦， 相比嚟讲就贵成十倍、 啊。所以佢就系、是、有啲唔同啦。咁就咁佢其实原产地系非洲中南部啦，本身马蹄兰。咁呢只就系一个后屘再养翻翻嚟培植嘅版本咯。咁、 嗯、 其实佢咁得意咧，其实佢做花束花篮咧喺韩国咧系好兴噶。 系咩？ 系啊，但系就一定系贵。本身马蹄兰已经好贵嘅一样嘢嚟噶。咁如果你系呢只特别嘅版本咧，系会特别难揾咯。佢、 嗯、 插花又得啦，譬如你摆公司插花又得啦。如果你揾到吓，咁 花墟有冇噶呢个？ 要问问咯，可能会有噶，系、哦、啊，唔出奇噶。嗱，咁佢个叶咧系比较如果马蹄兰嚟讲咧，其实个叶系个形状，你知唔系普通一个好似树叶嗰只， 佢嗰啲形状 啲噶。 佢好似巢咗，巢咗个纸咁样。 系啦，卷一卷，用铅笔卷一卷咗嗰张纸咁样，挛挛地咁样。 系啦，点解佢会咁样挛嘅？佢 呢个 天生， 天生系咁噶，系啊，唔系后天嘅。啊，但系咧，如果你话其实买切花咧系比较难啲嘅。 嗯， 切花你记得啦，即系话一支支马蹄兰就一定， 是 马蹄兰一定有。 种完一排就死嗰啲咯。 唔系一支支，如果唔喺泥嗰度嗰啲咧就揾到嘅，你白色啊黄色。咁、但系如果你喺泥嗰度种嗰啲咧，就系会比较即系你会可以长期见到有咯。 嗯、 即系其实我见到花有得卖噶，唔、 嗯、 系呢只冰雪女王马蹄莲、 嗯、 就咁马蹄兰。就有得买嘅，咁、 嗯、 佢其实种嘅时候咧，佢春夏天咧系佢正常嘅花期咯。咁佢最中意系 春夏天，即系而家都冇乜机喎。 唔系啊，其实而家系春天嚟噶啦，差唔多。 咁你又啱，加上香港嘅天气， 系今日简直系。系直情系，我都感觉好似系春天咁啊！呢几日 系啊， 咁佢如果有阳光充足啊，咁其实就几容易养嘅。其实 嗯 系啦，咁但系咧记住，如果你种呢、這个马蹄莲或者系冰雪女王马蹄莲嘅时候咧，就唔好将佢摆喺厨房近油烟嘅位置，啲叶比较容易会落嘅。 嗯， 咪有啲有啲盆栽冇好中意摆喺厨房度 OK 嘅， 系 咁，但系呢只就唔可以噶， 系因为吸油烟佢就会死。 佢啲葉會跌咯，係啦。 咁咪唔靚，佢最靚其實係啲葉喎。佢紅色嗰啲係 花， 花 係啦。佢、嗯、其實呢、這個佢品種嘅就係花。 其實佢花同葉咧，佢都係咁樣，好似 都係亂㗎。 你頭先話齋攞支筆卷過嘅紙咁樣。 同埋你嘅葉，佢嘅葉咧好高啊！你覺唔覺得？佢、嗯、葉咧係同枝花一樣咁高、 嗯。 其實所以佢同普通馬蹄蘭嘅分別就係、是、馬蹄蘭有陣時你可能啲葉咧冇咁靚嘅話，你可能掹咗佢咯。咁、嗯、但係呢個因為佢葉太靚咧，你會將佢留翻去咯，做花束嘅時候。 這個真係想問喎，佢既然咧咁 frozen 嘅感覺，有冇啲特別寓意㗎？ 佢啊，佢其實本身咧，佢就係永恆、優雅、高貴。 哦，都似嘅， 係啦， 都似。 成日都係其實本身馬蹄蘭就係新娘好中意用噶、 嗯， 即係特別有啲中意簡約婚紗啊，或者個人比較簡單啲，唔想整到好大，即係手嗰、那個手捧花束咧，唔想好大個嘅。有陣時咧用馬蹄蘭幾支細細束咧，咁都係令優雅嘅感覺咯。所以通常係比較優雅同埋高貴嘅新娘會用咯。咁、 新娘即係其實真係婚禮都啱喎呢個。 有新娘通常都係用白色咯， 嚇、 啊，白色 就唔會用紅色嗰個花。 比較少。 紅色個花有冇啲？特別嘅意思㗎，即係呢度見到嗱，佢葉啊真係好靚啊，因為葉咧有啲綠色嘅邊，好似菌邊咁樣嘅， 係啊， 菌住咗嗰塊葉，因為中間咧就白白地色，又攣攣地咁樣， 係啊， 佢葉咧就真係好靚喎，佢嗰、那個其實佢花咧嗰只紅咧有少少劍蘭。 是其实本身马蹄兰都是有啲剑兰，我记得我哋讲过嘅，其实 因为我中意剑兰啊嘛，系嘛？ 唔系，我记得我哋讲过剑兰同呢个马蹄兰，跟住嗰阵时你又系咁样讲嘅，又话整一支嘢咩做剑啊，诸如此类嘅。 系啊，系啊。 咁但 系 马蹄兰其实同剑兰系好似嘅，咁、 嗯、 但系马蹄兰应该系佢冇剑兰一支有咁多分叉咯。 嗯。 咁啊嗱， 香味就冇啦呢个。 呢、這个应该就冇啦。咁同埋咧，同平时嘅马蹄兰唔同咧，就呢个变咗个叶咧，冰雪女王呢一只品种咧，个叶咧就系比较抢镜咗啦。 系啊， 你哋见到佢系就圈蚊夺主啦，就变咗个特色就喺个叶度啦。 系绿叶啊吓。 系啊，咁其实如果 都需要鲜花扶持啊，不过。 呢、這个就变咗个系呢、這个绿叶就好劲咯，系、 嗯、 鲜花扶持啦，冇错啦。咁就系咁，其实如果养嘅话咧，都可以维持到几耐嘅。如果养呢、這个，可能维持到一两个月，系啦， 两个月啦。咦，咁嗱，如果照翻咧，我当系200蚊一棵啦，一盆啦。咁、 嗯、 如果佢 stand 到两个月咧，咁一个月咧就系大概100蚊，系、 嗯、 咪？咁如果平均一个星期咧，我当佢都系25蚊啦。咁如果我买20几蚊一盆嘅植物咧，佢又摆到一个星期嘅话，其实呢盆嘢。 又唔算係貴、啊。 係，如果你除散曬，其實真係唔貴，廿蚊嗰啲就淨平到死啦，係咪先？ 係 啦，嗱呢個 咁又唔使死嘅，晨早流流。 我想話咧，盆栽咧就可以維持嘅話咧，就一兩個月。 啊、 就算你係平插，即係剪出嚟嗰啲切花咧，都可以有一個月嘅。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揾下咯。系、 嗯、 咯，因为呢个比较都几特别噶呢个。 冰雪女， 我俾啲相你摆上去咧，咁你就会见啲听众就会知道，哇呢、這个品种未见过。 哇、哦，呢、這个真系好靓啊！呢、這个 系啊，咁样咯。诶、嗯，跟住要施肥嘅时候，唔好施喺啲叶上面，施喺啲泥上面。 记得。 系 好，呢、這个系冰雪女王马蹄莲。 系 ，Rosen，Rosen， 拜拜。唔该晒安安啦，帮我哋咧就揾嚟呢一个嘅马蹄莲咧，都几特别啊！咁啊，有机会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噶。呢只歌咧，佢又中意听啦。虽然有新嘅版本，但系佢都应该系中意听翻呢一只嘅 Let It Go。 The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是这一只非常出名的《冰雪奇缘》的主题作品第一集的主题歌曲的 Frozen 主题歌叫做 Let It Go 先听听就是龙夫方的推介作品转头神光第一线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会继续陪着你去到早上的十点钟转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终于都轮到这一本了 村上春树有很多作品都曾经被音乐人填过入歌词当中的今次轮到这一本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旅游写作由同样爱好杯中物的梁柏坚借用发挥成为今次的歌词中有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7:08啊吓，咁啊，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食咗早餐未啊？哦，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餐又未食啊，不过朝头早食咗啲药，反而 哦，好嘢嘛， 真系有少少唔系好舒服，应该把声都听得出系系唔同咗啦，系嘛？ 嗯， 我自己听自己把声啦，攰攰又即系个精神又未至于攰嘅，不过把声咧。feel 到就嚟就嚟会消失于大气电波之中啦，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保重啦。唔知系咪过去嗰几日咧，都系嗰啲比较湿立立嗰啲天气啊，咁啊，身边嗰啲细菌都滋生得多咗啦，咁啊，所以心机旁边嘅你咧啊，虽然今日系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唔好似阿 O 咁样啊病住咁样要翻工，咁啊，尽量咧保持自己咧身体健康啦，咁啊，即系。其实都唔关多做运动事嘅，其实过去嗰几日我都有做运动嘅，其实、啊、所以嗱，抌开叫做做运动呢一栏啦，咁啊叫做再跳落去，可能就真系睡眠不足啦，即系尝试揾翻自己嘅病因啦咁样。 但我又 少少初起感冒， 我又听过啲医生讲咧，佢话有阵时即系少少嘅作病咧， 系出身汗又好啲系咪？ 唔好谂原因。 哦，唔好谂原因， 唔好谂原因，因为咧，即系呢个世界太多菌啦、哦，你完全唔知道咧，系边度惹翻嚟嘅菌， 系 啦。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某一啲嘅疾病，咁梗系要揾个源头啦，系咪先？ 希望我冇去过武汉，放心，佢呢几日都留喺香港，好乖。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普通嘅感冒嘅伤风嘅，啊喺度谂啦，点解要会伤风咧？咁样，唔好谂啦，因为真系太多菌啦，可能人一下嘅抵抗力啊唔够劲嘅， 系啦，顶唔顺。系啦，咁 冇办法嘅呢啲。 我所以今日好乖啊，饮咗好多水啊，朝头早食咗药先翻工啊吓。 尝试朝头早冇饮咖啡咯，譬如今朝 系又试下啦，乜都试下啦，系啊，偏方又好，正方又好咧。方方面面都試一試 之前两日喺水机撞到你先问你，我你可唔可以每日朝头早唔饮咖啡？你都答我唔得噶。嗱而家机会嚟啦， 好啦，咁啊一阵就唔饮咖啡啦，今日戒咖啡日啦，系 low coffee day， 健康啲嘅饮品咯。 系啊，虽然咖啡都已经算芸芸众生入边唔算太唔健康、 你会选择咩咖啡咧？其实你自己中意、 如果真系。就係、是、啲有機嘅咖啡嘅，真係喺屋企可以沖到杯咖啡，但係時間就唔許可啦。咁通常都係飲啲即溶嘅咖啡咯。咁、都嘗試買日本，因為感覺上有啲保證啦、 咖啡唔係咖啡，我少飲啊，所以我唔係好知日本啊或者南美啊歐洲有咩分別。 係好大分別㗎，錢嚟嘅，全部都係要投資 嘅。但係貴同埋平嘅係咪？味道差唔多，如果我淨係講最普通嘅，淨係講即溶嗰只，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嘅係咪差唔多？ 不如咁樣講啦，小白，我覺得嗱，你都有試過品酒噶嘛、你都會想學品酒，或者你嚟緊今年話想品茶咧、我覺得咧，無論酒啦、茶啦、咖啡啦，以至你覺得可以品到嘅一啲 liquid 啊，即係一啲液體啦。其实都是最后那个教师呢话俾你听啊呢一种味道呢品完出嚟呢就会有皮革味嘅、会有泥煤味嘅、会有水果味嘅、最后你都系睇返啲碌屎嘅啫。咁你睇完碌屎之后呢你飲呢係喎、真係有水果味喎、真係有泥煤味喎、咁当然更高层次嘅人呢就系、佢真係品得出啦。昨日先搞笑，有一单咧国际新视野原先想同大家讲嘅，咁啊上晒电视噶啦。英国方面咧一个咧著名嘅品酒师啦，咁啊上电视咧有阵时都要叫做盲品啊，即系蒙住只眼咁样品酒啦。咁啊品咗一瓶酒咧，22年前嘅就哇好好饮呢一瓶酒，正咁样。咁啊最后咧原来咧系俾呢个英国嘅电视节目咧去整蛊佢，入边咧系就系22年前嘅一啲饮品嚟噶啦，系乜嘢咧？系尿液嚟嘅。 哎呀， 咁但系咧。這個、呢一 个咧，点能够会有22年前嘅尿液？我呢个 我都唔知啦。总之就系咁啦。咁但系呢个恶搞咧，就令到啊呢、這个叫做品酒师咧，一夜之间咧声名浪藉啊！又话佢系一个好叻嘅品酒师，又话成咁样，点不知咧就俾呢个英国嘅某一间电视台咧设咗一个局啊， 阴公猪 去陷害佢啦，跟住就发现有一件咁嘅事，所以咧。品酒啊，品茶、品咖啡咧，全部 部都是一些個人的喜好的、 啊、我都很承認的 個人的口味的 就算我考那些、品酒師牌呢佢都係要你飲出嗰隻酒係有啲乜嘢，佢、嗯、都係好似 test 你咁樣嘅。 係啊， 佢咁佢你知道佢唔會整蠱你咯。 係啊， 所以你咪可以放心啲去品。 但係有陣時又喺度諗，啊飲唔出又係咪真係你嘅錯咧？咁未必 個， 係咪先？所以啊，朝頭早可以講下呢一個啦，同埋最緊要就係、是、啊，大家保重身體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咧，咁啊，交通方面梗系揾阿 Didi 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Didi 早晨，星期五早晨。诶、欸，讲讲交通嘅情况嚟听下 先。好啊，咁而家开始咧多车翻少少噶啦，咁啊开始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就去到欣怡花园噶。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噶。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长沙环道东京街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经过就要小心嘅。 嗯，咁交通方面差不多啦，系嘛？系啊，咁品酒方面的而且确咧系难嘅。咁啊 ，Didi 有阵时有冇饮开一两杯咁样，嗒翻两杯咁样咧吓？ 少少咯，红酒就好少嘅，都会饮就少少红酒咯。但我最中意饮都系啤酒咯。 哦，系咩？系睇你唔出喎。 最中意打边炉饮好多啤酒啊。咁但系头先听到阿 O 咁讲咧，我唔知呢单新闻啦。我就觉得唔系咁好咯。 嗯、 玩还玩啦，呢啲嘢我自己觉得唔应该咁样玩。 啱啊，啱啊，系咪啊？啱啊。咁所以咧，有阵时即系玩还玩啊、嗯，都唔好搵呢啲嘢玩啦，系咪先？人健康都好紧要噶嘛，系咪先？好。唔该晒 Didi， 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下彭爷爷啦。早晨啊，彭爷爷， 彭爷早晨。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 你好啊， 多谢晨光听众。 天气点咧？ 出边咧嘅天气状况咧就都系凉凉地咁样吓、啊。今朝出门啊，行到出街嘅时间，都系嗰种咧打开雪柜门咧有阵寒意咧，即系吹埋嚟咁嘅感觉吓。咁啊，還好咧，就天色方面咧，就應該晏少少啦，可以咧，見得到呢個太陽噶啦嚇。而家咧，太陽仲未走得曬出嚟啊，雲量咧都較為多少少。咁但係咧，睇得到咧啲雲後邊咧就係有藍天底嘅，亦都咧可以見得到咧嗰個陽光咧慢慢咁樣咧想滲出嚟啦。咁啊，應該晏啲嘅時間，好似尋日咁啦，咁啊，都係日頭嘅時間咧，就比較係陰陰涼啊，一去到中午咧，就有陽光走出嚟之後咧，又覺得熱啦咁樣啦。 係啊，尋日我都覺得係啊，下晝嘅時候咧，都有啲熱熱嘅感覺噶。 系，咁而家出面咧都有啲風嘅喎、但唔止都有陣風吹埋嚟，都幾清涼嘅感覺嘅。咁啊，喺嗰個視線方面咧，望向遠處山頭啲高樓大廈咧，就有陣較為都中度濃度嘅啲煙霧咁樣啦。咁啊，應該到晏晝嘅時間咧，如果太陽一出嚟咧，就蒸發走咧，咁啊呢啲咁污糟嘅感覺咧，就睇唔到嘅咧，應該。 咁、到時啊，更加天氣感覺上可能暖啲，又舒服啲啦嚇。 啊，会唔会咧吓？定系会变热咧？反而 都系噶啦，唉、哎，真系阴公。一月一份咧，我成日话一月份应该系香港咧、最冻嘅时候嚟嘅。 系， 而家都十八度，其实望落去其实都系唔系话特别冻咁，但系即系彭爷都讲得啱啊！你下昼咧有太阳出嚟嘅时候咧，我、都热热地咁搞错、 啊。系啊，你晏昼出去食饭就会觉得热咯，而家朝头早翻工咧就会觉得有啲寒啊咁样，咁所以咧着衫方面都系论尽嘅，又要摆低啲褛啦，出去外出食晏嘅时间。 系你咁 h 啊，搞到系嘛？好啦，唔该晒彭爷， 都要注重下噶啦。 系好啦，唔该晒，我哋转头见啦，拜拜。 好 好啦，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啦，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咁啊，随后一两日咧多云有微雨。下个星期二早晚咧沿岸有雾。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5%嘅。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讲啲乜嘢啊？讲下环保。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在电话旁边就接通了来自绿色和平的 Kate 了。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嗱，踏入新嘅一年咧，2020年咧，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一定会订立一啲新嘅目标啦。我自己咧咁啱先咧，今年嘅目标咧系同环保有关系嘅 ，Kate。 系啊，系啲咩咧？关于 我希望咧可以教识屋企嘅小朋友咧做多啲垃圾同埋废物嘅分类，然之后教识佢咧到底点样可以资源回收咯。 嗯，我觉得几好喎、啊、呢、这个。其实呢今日呢我都有諗过啊，到底新嘅一年呢我有啲咩新嘅目标呢咁、嗯、样。咁平时呢其实我都会进行一个多菜少肉嘅生活模式。不过今年呢其实我更加想清楚咁样确定我每一个星期可能边一日呢我都系嗰一日要食素嘅。而唔系话我諗住一个星期两日咁，但係譬如可能今日唔记得咗哦，今个星期仲有几日哦，我听日先啦咁样。咁我觉得有时呢有啲规则要遵守下就比较好啲嘅咁样。咁、嗯、另外呢我就系咯，不如今日就即系新嘅一年第一日啦。咁我记得都上年咧最后一集嘅节目嘅时候都同大家回顾咗2019年嘅气候事件啦。咁如果大家都仲记得，其实我哋得出嘅结论咧系我哋无论今年或者系真系呢一个十年嚟讲啊，其实系好重要嘅十年，因为咧我哋系要将气候升幅限制喺工业化前水平嘅1.5度之内咧、嗯，我哋有好多好多功夫要做嘅。咁所以咧，我就想不如今年就真系第一次咧，就同啲观众去到倾下，睇下新嘅一年咧，我哋点可以实践一个低碳嘅生活模式。咁除咗头先讲嗰啲垃圾分类啦，或者系一啲多菜少肉嘅生活模式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减碳嘅开始嘅。不过咧，如果我哋由数据去到睇一下，我哋见到咧香港咧，乜嘢嘅碳排放嘅来源系最多咧？原来系发电。咁发电咧系占咗香港嘅碳排放嘅2/3嘅。咁、嗯、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大家，哎呀，我都唔知点样帮到呢个地球，好，我想帮，我哋可以不妨由数字去到睇嘅。咁真系咧，减少用电，或者我哋讲紧系一个有效嘅用电咧，其实真系最好嘅减排方法。咁、嗯、大家耳熟能详嘅，咁一定系啊唔用嘅灯啊唔用嘅电器熄咗佢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真系即系我哋唔系原始人喺个洞穴入边度生活啊嘛，有时都真系一定要用电器咁样。咁、 嗯、 尤其香港。是啊，香港去到夏天嘅话真係好熱，又濕又熱。咁、啊、开冷气除咗降温之外，亦都令到室内冇咁濕啦，咁样个感觉好啲。咁其实用冷气呢都有啲 tips 嘅。咁譬如虽然而家冬天未去到开冷气嘅季节、嗯、但我都觉得可以大家预先听啦，咁然之后到夏天嘅时候真係实践佢。咁、 嗯、 譬如话呢开冷气嘅时候呢最好可以同风扇一起用。因为风扇呢可以帮助室内个空气流通，令到个室内呢快啲降温啦。咁同埋呢我哋开冷冷气瞓觉嘅时候咧，就记住善用。而家冷气机好多都有睡眠功能噶啦，因为我哋通常瞓觉咧，我哋唔喐噶嘛，瞓着咗咁样，咁、那个身体咧嗰、那个热量嘅排放其实会少好多噶。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夜晚瞓瞓下我哋都会冚被， 系啊，好似觉得冻咁系嘛？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冷气用睡眠功能咧，其实佢就大概每几个钟咧就会帮你调翻高个温度。咁、咧每个冷气机每升翻一度咧，其实可以悭电6%。咁每一度电都系钱，亦、哦、都可以帮我哋嘅城市减少碳排放嘅。系啦，咁其实呢都系一啲好好嘅 tips。咁、 嗯、 另外咧，除咗个人行动之后啦，其实我都想讲咧，有啲嘢我哋都必须要做嘅、嗯。我哋个人亦都要推动企业、推动政府做多啲嘢，因为真系咁讲噶，有时个人嘅力量咧，其实真系冇大公司或者成个城市去做咁有效嘅。咁、 嗯、 例如头先讲到啦，发电系香港主要嘅碳排放能源，减少用电可以减少香港碳排放。咁、 嗯、 但我哋睇翻咧。香港整体嘅用电量咧，其实商业用电咧先至系占得最多，系超过60%嘅。 商业系咪即系公司啊，或者啲机构咁样噶？ 系啦，佢咧系计非住宅用地，咁即系一啲商业大厦啦、商场啦、或者都工厂，系啦，铺头、工厂都有。不过工厂工业用电香港好少嘅、嗯，主要都系商厦、商场。咁所以呢我哋真係本身市民點樣去慳電呢，好難完全彌補到商業用電嗰耗電量、 嗯、 所以呢我哋平時呢真係應該要督促一下，譬如我哋生活嘅大廈附近嘅商場啦，我哋嘅公司即係我哋工作嘅公司啦，或者個大廈等等，咁做好一啲節能嘅工作，譬如對一啲冷氣開到好大呀，仲有而家過咗營業時間去到夜晚12點之後仲開住嗰個外牆嗰個燈嗰、那個廣告燈嗰啲大廈呢，其實真係要對佢哋施加壓力 噶，等佢哋唔好咁样浪费法咯。 系，其实都见到咧，有好多嗰啲比较国际知名嘅店铺咧，为咗嗰个店铺形象咧，或者系咧即系想大家经过嘅时候，无论几点钟都见到佢个品牌嘅名称咧，真系通宵都开住佢哋嗰啲灯啊，同埋佢哋出边嗰啲外墙啊挂饰啊咁样噶。 系啊，同埋而家佢哋好兴嗰啲嘅电视机啦 ，LED 嗰啲电视机等等啦。哇，铜锣湾你应该企喺条大街度都见到好大部， 净系个屏幕都够晒光啦。 系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呢啲真系过咗某一段时间，可能夜晚十一点、十二点点钟之后，其实真系要熄咗佢嘅。咁、另外咧，讲起我哋发电咧，咁就唔可以唔督促我哋嘅政府发展呢个再生能源嘅责任。咁再生能源咧，其实真系城市减碳理想嘅工具嚟噶，即系太阳能板。风力发电机，因为他们在他们发电的过程里面，其实真的不需要用到一些碳排放，即是不用化石能源。但是我们看回现在香港呢，用再生能源的比例，哇，真的少得可怜，1-2% 左右。政府呢说去到2030年呢，他们觉得再生能源的潜力呢，其实可以加到去 3-4%。这个真的我觉得不是一个目标。我们看回我们隔离的城市深圳，它去到2030年的目标是 60%， 是我们的5倍。 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发展的呢？ 香港政府就说哎呀好难找地啊，没有离岸风场啊。但是呢，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见到是一些的屋邨啦，会有一些的广告话帮你安装太阳能发电。 是啊是啊 是啊。那之前呢，其实科大呢都有研究指出的。香港是一些的村屋的屋顶啦，住宅屋苑平台啦，或者一些公共空间的大厦上面安装太阳能发电板呢，可以为全港提供 10-14% 的电力。咁另外呢，香港有水库啦，水库上面可以安装一些漂浮的太阳能电板，可以产生 7% 的电力。咁另外我哋都未计而家有啲垂直嘅太阳能电板可以安装喺大厦外墙啦，光伏嘅玻璃窗啦。咁另外我哋再计埋风能，即、就、係、是、发电嘅风扇，即係嗰啲电风扇外发电机嗰啲。咁同埋啲垃圾气体同埋废物能源转化做电力等等嘅再生能源项目呢，所以 3-4% 呢一个嘅目标其实实在太过保守啦。 係啦，因为感觉上好似一段都颇长嘅时间，但係好似个进展都係得好少。咁样啊，哎呀，咁啊，希望即系政府可以做多少少呢一方面嘅发展啦。今次就讲咗关于即系碳排放嘅问题啦。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喺自己嘅生活做起嘅。成日都听到低碳生活啦，吓咁啊，到底点样先至可以咧，好有智慧咁样去运用我哋嘅资源，去保护我哋嘅环境，令到我哋可以再持续啲去发展咧？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好好咁样反思一下，并且亦都希望咧环保能够成为咧今年2020年咧所有香港市民生活中嘅其中一个愿望，同埋咧，希望自己喺一个目标度，大家都可以做多啲环保啦。 系啦，除咗推动自己去做咧，更加需要鼓励其他人去做，尤其大公司、污染者等等，我哋真系要努力推动佢哋，大家都要做多啲。 系啦，咁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阿 Kate， 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下次再倾过。 好，拜拜。 晨光大学。 缘分两字，而明白而明白无下一次，情共爱那点区别，越令我分清界线，停于交叉点，等候着。 的而且確咧，好需要了解一下我哋自己住身嘅地球啊，了解佢嗰個嘅情況，多啲做一啲綠色嘅生活，咁就好啲啦。蔚蘭嘅作品了解中。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发表声明回应有公务员工会在社交媒体表示不满警方提早结束元旦日游行，对于工会认为是限制香港人行使游行、集会和结社自由的言论，深表关注和遗憾，强调公务员不应该肆意批评政府政策或者个别部门的执法行动。聲明說，根據公務員守則，公務員必須確守政治中立，不論本身政治信念是怎樣，都必須對在任行政長官以及政府完全忠誠，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如果有公務員違反守則，政府會根據既定機制嚴肅處理。聲明又說，政府的新聞稿已經表明，警方是在考慮公眾安全之下決定提早結束遊行，認為有關工會完全抹殺事實，肆意批評，對此絕對不能夠接受。教協發起今晚在愛丁堡廣場舉行無懼白色恐怖、堅守教師專業的集會，批評教育局將會更嚴厲跟進教師被捕以及被投訴的個案，認為是威嚇教育界，製造白色恐怖。教育局批评教协歪曲事实以及教育局局长的言论，反指教协不断制造以及散播白色恐怖。局方强调有责任严肃跟进每宗被判罪、被捕以及被投诉老师的个案，保障学生福祉以及维护整体教育专业水平。教育局说，如果教师涉嫌干犯严重罪行，即使案件或者事件未结案，学校必须就有关教师继续接触学生作风险评估，如果已经或者是有可能涉及严重的刑事诉讼或者涉及严重不当行为，在符合雇佣条例相关规限之下，可以着令教师停职。西班牙政治僵局有望解決，加泰獨派政黨加泰羅尼亞共和左翼宣布，黨內13名國會議員將會在稍後對政府的信任投票中棄權，意味社會黨領袖桑切斯可以獲得足夠票數擔任首相一職。加泰羅尼亞共和左翼說，已經同社會黨達成共識，中央政府同意同加泰自治政府公開對話，解決分歧，因此他們決定棄權，認為雖然道路艱巨而複雜，但是值得。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隨後一兩日多雲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霧。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如果我哋有离地工作要做，喺开始做嘢之前，有啲咩要注意啊？ 进行离地工作之前咧，承建商系要进行针对性嘅风险评估嘅，制定安全施工方法，同埋要采取合适嘅安全措施，咁啊，先至可以预防同埋消除工作相关嘅危害。何主任啊，白师傅啊。咁今日嘅工作做咗风险评估未 㗎？我啊梗係做咗啦。风险评估结果呢就係嗰个工作环境比较狭窄，唔能够搭建流动工作台，而且离地大概一米高，所以呢先会考虑用梯台同埋功夫凳，亦即係轻便工作台囉。 作为主管做了风险评估之后，就会安排工友用轻便工作台做事，但是做事之前一定要肯定这位工友已经接受了由供应商所提供的安全使用训练，包括相关工作台的搭建和拆卸，确保他们清楚明白相关的安全使用指示和守则。 我接受过相关训练噶，所以咧我可以上呢啲嘅轻便工作台度做嘢嘅。嗱，用呢啲嘅轻便工作台之前咧，我都会根据住供应商所提供嘅检查表做一个仔细嘅检查，确保轻便工作台咧系喺一个良好嘅状况，完整无损，咁先至可以用啊嘛。 哎呀，早你真系好熟啊 ！check 过工作台就要睇下用工作台嘅地方啦，又需要留意啲乜嘢咧？ 嗱，只有喺平坦坚实嘅地面上面咧，先可以用轻便工作台噶。附近咧，仲唔应该有杂物添？ 啊，啱啦，记得咧，仲要望清楚，摆轻便工作台嘅地方咧，唔应该有任何可以带电嘅金属部分，或者系外露带电导体部分，以免咧喺工作嘅时候有触电嘅危险啊。 知道。 阿祖啊，提多你一样嘢啊，唔止地面㗎喎，仲要呢就向高处望清楚。咁要留意上方嘅净空公道，预防呢会唔小心啊撞亲个头啊。 哎，冇问题啊，我一定会记得㗎。我开工係一定会戴有帽带嘅安全帽，同埋呢着返一对有防滑功能嘅安全鞋。而喺上落梯台之前呢，仲会确保梯脚同埋架位係完全张开嘅。 提多句啦。如果是用功夫凳，就要确保工作台板和凳脚的开合位置已经锁好，脚撑亦都要完全打开。 set 好个梯台或者功夫凳之后呢，就要记住上落嗰阵啊，要面向轻便工作台，同埋啊要保持三点接触。 讲句啦，嗱，上咗个工作台之后呢，仲要即刻将围栏扣上同埋锁好，唔可以过分伸展身体喺轻便工作台外面，以免翻侧啊嘛。 阿祖啊，咁你又知唔知道工作台上面可以放几重嘅物料啊？ 哦，咁就要留意翻厂商嘅指引啦，因为咧每个唔同类型嘅工作台咧都会有唔同嘅安全负重量噶，千祈唔可以摆过多嘅物料喺工作台上面，令到工作台坏咗，咁就唔好啦。 啊，你讲开有损坏，万一嗱发现工作台有损坏咧，一定要即刻停止使用啊，同埋运去指定嘅维修区位置。避免有工友攞咗嚟用啊！ 系啊，我哋都要提下啲同事啊，千祈唔好擅自改装工作台，亦都唔应该啊将佢咧就系油上有颜色嘅油漆啊，因为咁样咧可能会遮住咗啲裂痕啊，或者咧就系损坏嘅地方噶。 梗系唔会自己立乱整啦。有任何关于维修同埋保养嘅问题咧，我都会参考翻由生产商提供嘅使用手册，又或者同翻生产商、供应商去查询咯。 阿祖啊，你对轻便工作台嘅安全守则都咁熟，我都好放心咧，由你去负责今日嘅工程啊。不过咧，白师傅都会喺现场睇住你嘅。 放心啦，何主任，交俾我啦，我出去准备一下先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职业安全系好紧要嘅，咁所以咧，即系听多啲，咁我哋了解多啲之后咧，咁自己工作嘅时候咧，咁健康啊，同埋安全咧，咁自己嘅系咪先？呢啲咧有阵时又靠唔到人嘅，咁安全第一就最紧要啦，系咪先？好啦，翻到嚟国际新视野啦吓， 国际新视野咧就可以讲下咧，各地咧都有啲天灾，咁关于自身安全嘅嘢啦，譬如睇到印尼嘅呢个首都咧阿加达咧，咁水灾都严重，咁 6.2万人咧要疏散。 讲开阿加达水灾，即係有啲嘢分享。 哦，做咩？ 以前咧都试过，因为 我好多親戚咧，其實就係喺雅加達嘅。咁、雅加達咧就而家就已經話到要遷都啦， 係係係 先將個首都轉去第二個地方啦。 即係冇事冇幹底下都要遷都，因為空氣污染。 其實就係因為有事有幹。因為佢除咗空氣差之外咧，咁佢交通擠塞嘅問題咧非常嚴重。 係 你往往咧由即係譬如我落機咁去到雅加達機場，去到市中心咧，通常都係一定要面對呢個塞車嘅問題。好啦，當你開頭高速公路，你已經行嗰啲俾錢嘅高速公路啦，咁啊叫快少少啦。咁、你點都係要入翻市中心， 係 點都係又係要塞。 我最後都係狂塞車， 狂塞好啦，啲塞車問題都已經算啦。有陣時咧睇到譬如雅加達落大雨，跟住有陣時又話暴雨成災咁樣。佢哋本身咧處嘅位置咧比較低嘅低水平，即係低洼地區啦。咁所以咧佢就算唔係話好大嘅雨咧。他们的城市都会水浸、好了，水浸呢又继续影响这个更加严重的挤塞，还有水浸呢是很多地方包括豪宅区呢他们都会水浸、水浸跟着呢水呢就真的流晒，真的好像我们天甲来香港那样、是我们很多地方呢，譬如很多人家就停车场浸晒、其实他们就是这样咯， 是是， 即是他们一年好像都要面对着几次这些问题，那你作为一个首都呢、你怎么能够去到每一年淨係諗呢啲點樣解決天災嘅問題，而冇辦法去發展一個地方， 係啦，個經濟就變咗停頓咗啦、或者停滯咗啦。咁小白講得好啱喎，真係原來咧今次嘅水災咧係近年來咧可以話報章形容啊最致命嘅一次啊，預料因為已經有29個人咧就已經死咗噶啦，咁啊預料咧未來數天咧仍然有大雨啊，講緊咧就係印尼方面啦，咁雅加達咧同埋咧西爪哇山區咧隨即就出現啦破紀錄嘅370毫米嘅季候雨， 好大喎、呢個真係， 係啊，咁河水泛濫咧令到咧149個住宅區啊，唔係一個149個單位咁簡單啊嚇，149個住宅區啊，咁啊以至咧雅加達嘅近郊咧都有山泥傾瀉嘅叫做情況出現，好多人咧都要上呢個救生嘅橡膠艇嗰度啦，咁啊所以仍然有人係等待緊救援嘅。當我哋咧歡天喜地迎來咧2020年嘅時候咧，原來咧印尼咧都有呢啲咁誇張嘅水災出現咗啦， 370毫米，你諗下100毫米已經係去到黑雨啦。 係啊，咁所以件事都幾誇張下，同埋咧呢刻仲係做緊一啲救援嘅工作啦，都未做一啲善後嘅工作。善後嘅工作先係最難搞啊，譬如咁你嗰啲電線會短路啦，因為已經入咗水啊，啲電器又唔用得啦。咁你本身做食肆嘅，咁你好多電爐啊或者雪櫃噶嘛，咁嗰啲嘢壞曬，又點做生意呢？第三嗰樣嘢就係咧，其實每一次水災咧都會養翻起好多唔同嘅細菌啊。咁咧又會有機會有鼠患啦、因為大家都知道老鼠係識游水噶嘛。咁佢咧一遇到呢啲水災嘅時候咧，佢就會蒲上面游水啦、揾嘢食啦、咬人啦，諸如此類啦咁樣。咁一諗咧，大家朝頭早就諗到，哇，好似恐怖片咁樣，係咪有機會發生咧？有機會發生嘅。咁呢件事最後演變成點咧，都真係唔知道啊嚇。咁但係就當地啦嘅政府啦已經動員咧12,000名嘅救援人員去救災嘅啦。咁啊並且喺市內咧加裝一啲去水泵咧去應對嘅。咁氣象局就預測啦，當地咧將會迎來咧強風同埋雷電嘅天氣，未來咁即係令到個救災情況咧更加之艱巨啊，同埋更加惡劣啦。咁呢個就係叫做印尼方面嘅情況啦。咁加拿大咧都係麻煩，加拿大咧咁暴風雪啊，200,000户咧就停電，咁要挨凍。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咧好靠嘅一樣嘢就係靠咩咧？靠暖氣生活嘅， 哦係啊，咁凍嘅地方， 因為咧你一勁落雪咧就-10°C啊，-15°C咧隨時都會發生嘅。如果個供電系統咧出現咗問題咧，咁就好容易咧喺屋企咧就會凍死嘅。呢件事咧喺香港嚟講，你覺得喂好反智啊，係即係以為搞 get 嘅啫，喂小白啊，你屋企好凍啊，就嚟凍死我啦咁樣。咁呢個係搞 get 嘅嘢嚟噶嘛，喺香港發生。咁但系咧，当喺加拿大咧， 就絕對有機會發生嘅。如果你屋企咧係冇咗電咧，冇咗電一日兩日咧，第三日咧，你真係好容易咧，即係會有個低温症出現咗咁啊。氣象局咧又預測啦，加拿大嘅卑斯省啦，喺今日咧將會遭受咧暴雨同埋強風嘅吹襲啊。中部嘅海岸啦，譬如温哥華咧嘅雨量就最大嘅，預料咧就會持續一兩日，部分嘅地方咧亦都會繼續落雪嘅。咁啊，幾個滑雪場咧已經咧哇，全部白曬曬咁樣啦。咁但係咧，當局咧都呼籲大家咧叫做如果冇咩搞咧，都唔好出街啦。因為已經係一個天氣嘅警告。小白俾我睇到一段咧，就係阿加達嘅片啦。 係有一條片咧，就係原來我五舅母屋企咧就係耶加達啦。係咁個水浸咧喺呢個市中心，浸到邊咧？浸到一個人嘅下爬， 哦、 即係正常人高度兩個係救災嘅人員咧，浸到佢哋下爬嗰個位，係、水浸浸到下爬嗰個位。 咁哇！點解今朝嘅國際新視野要講加拿大同埋印尼咧？咁啊，知道小白都有啲親戚喺印尼啦，咁可能都send 個短信或者甚或乎有個 WhatsApp 嗰啲voice message 問候下啦，咁關心下 佢哋。 因為其實好嚴重嘅。咁譬如加拿大頭先講啦，牽涉溫哥華，牽涉好多人嘅，香港好多人嘅親戚， 有好多朋友親戚喺嗰度， 加拿大啊，溫哥華。咁所以咧今個早上咧係叫。做香港都算是平平靜靜、平平安安咧，大家都可以 send 个短信或者发个窝心嘅暖意咧，去到加拿大以至印尼咧，问候下，喂，今朝听收音机， 香港好多华侨住喺度噶， 系啦，好似话喂印尼水浸点啊，你哋 OK 嘛咁样，咁譬如今朝听到收音机，听到喂加拿大暴风雪咁啊，20户停电咁点啊，你哋屋企冇事啊嘛，咁呢啲咧就系维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之余咧，仲可以表达到爱嘅最好嘅方法， 可以问下佢哋咁。够暖啊嘛，系咪？ 像一位忠于感觉的信徒。灵欲女子找美好，但辗转转转的常过或铁路，游行我能共你遇到。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爱上禁忌，点起了快感。有着谁可就如仿佛再生，来否开我去逐渐再壮陷。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回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五内放空，连呼吸过程深浅也飘忽失控。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否管我的过程，如像细胞都觉醒，大抵这一种交流会像爱情，矛过投入过又醒。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每晚被我点起了快感，会共谁想下沉，失足太深，从谷底也有着度，有兴奋。如这刻我。 个月，唔耐放空，连呼吸和情深浅也飘忽失控。不管又做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把刹那冲跌入黑洞中？如高低仿佛的旅程，时间这刻已经变中泡影。这刻我曾因你如那次龙，如这刻我能因你栖身太空，和你痛又快地进入黑洞之中。 有时间嘅时间啊，有时候嘅时间咧，应该就系同屋企人咧，同朋友多啲聚一聚啊吓。Yellow 嘅歌曲《相聚一刻》，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咧，讲一单咧唔系太开心嘅消息俾大家听。不过呢一位朋友咧，真系好影响到 NBA 嘅，踏入咧2020年啦 ，NBA 咧星期三啊传来咧噩耗啊吓，咁啊因为咧脑出血啊紧急送院，就系、是、前 NBA 嘅总裁啊史坦系啦，咁啊离开咗我哋啦，咁啊享年咧77岁啊，呢一位咧被誉为啊成个 NBA 嘅联盟咧最伟大嘅总裁啦，在任30年嘅期间咧，致力将NBA 咧推向全球啊，咁啊讲俾你听，史坦出任 NBA 嘅总裁嘅大事件啦。其实咧喺1970年至到1980年代咧 ，NBA 嘅形象咧就超级低落嘅，球员嘅收入咧又少啦，跟住酗酒同埋吸毒嘅问题咧相当严重啊，令到咧大家都唔想入场睇 NBA 啦。直到咧1984年咧，史坦就出任咧呢个总裁啦，推行咗薪酬嘅上限啊，而且咧鼓励啊奖励嘅机制啦，咁啊促成咗球员嘅弱检啦，咁啊1985年咧首推咧 NBA 嘅选秀抽签啊，即系依家咧有得拣一啲叫选秀权咧，都系佢去加入 NBA 嘅制度入边嘅，咁啊1989年咧首度咧引入咗欧洲嘅球员咧去到 NBA 嘅舞台啦，咁啊2005年咁啊推行咗咧服装嘅规定啊，要求咧球员喺比赛公开场合咧都要着得靓一啲啊。至于咧去到2014年咧，终于退休啦。咁啊，呢一位咧NBA 嘅巨人咧，咁啊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好多嘅球星咧都有发声嘅，包括啊波神米高佐敦啊吓。佐敦系咁样讲嘅，没有史坦咧，不会有今天嘅 NBA。佢带领咧 NBA 走向咧一个国际化嘅全球品牌啊。佢嘅视野同埋领导咧，先可以咧创下 NBA 呢个咧咁大嘅舞台嘅，亦都令到咧我米高佐敦有今日嘅成就啊吓。至于咧紧随其后嘅高比拜仁咧，亦都咁样讲啊。佢话喺史坦嘅领导底下咧 ，NBA 嘅比赛咧改变咗好多嘢。佢要求咧大家表现出色嘅同时咧，亦都献出咗自己嘅所有啊 ，thank you 总裁安息吧咁样。咁魔术手庄信咧，亦都有讲吓 Magic Johnson。咁佢话咧，我知道咧呢一位啦，多年嘅好友啦，同埋前 NBA 嘅总裁咧离开，系一个2020年啊重大嘅打击啊。佢系一位咧仁慈同埋咧好嘅丈夫，好嘅父亲，我深深嘅尊敬佢。咁啊，要同NBA 伟大嘅总裁讲声拜拜啊吓！咁啊，转个角度咧，再啊睇埋咧，今个星期咧都有好多场嘅 叫做英超嘅足总杯啦，喺英国足总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戏码嘅，咁啊有两队就系英超对翻英超，就系狼队对翻曼联啊，呢队呢一场又比较吸引啲嘅，其他都系咧一啲英超嘅球队对一啲低组别嘅球队，譬如咧曼城就会对咧哇越早嘅球会啊维尔港啊吓，咁如果曼城咧真系出 full team 嘅话，随时咧10-0都可以炒到对方嘅，绝对可以有啲好夸张嘅比数出现咗。但系咧，英國嘅足總杯咧，隨時係爆冷嘅溫床嚟嘅，突然間咧會係嗰啲越早球會咧會贏咗英超嘅球隊嘅， 耐唔耐都會發生喎呢一樣嘢。有陣時候，譬如英越嘅，你英越就隔咗個英甲， 係啊係啊， 都贏到喎。 唔好講話有級別嘅球隊，突然間有啲非聯賽球隊，記唔記得？ 真係業餘之中嘅業餘嗰啲啦。 啲業餘球隊咧，成隊球隊咧，有啲咧就做農夫嘅，個前鋒咧就做 iBanker 嘅，跟住個中場咧就做會計師咁。 即係你諗下，港台足球隊都冇理由贏曼聯啦。 係啦，咁但係咧又真係會有啲咁嘅機會發生啊！ 都俾到啲希望我哋呢啲魚腩隊嘅。 係啦，世事嘅嘢咧就無絕對嘅，係啊。咁大家睇波嘅時候咧，又可以感受下當中嘅一啲氣氛啦。 係啦，世事啊真係無絕對嘅。咁大家記唔記得咧？牛下女車神李慧思咧喺上年啊，即係10月1日嘅時間 Facebook 嘅專頁咧就講咗一句啦，即係出門嘅時間咧要避雨啦，冇帶遮嘅咧就要早啲翻屋企咁講啦。結果咧就引起咗滿城風雨啊！咁於是乎咧，佢當其時就連埋自己成個專業咧都係 close 咗嘅。咁好啦，去到新嘅一年嘅時候啦，咁啊 Sarah 佢自己都覺得咧，其實雖然咧都有好多嘅聲音，咁但係佢實在即係覺得作為運動員應該表示一下，鼓起勇氣重新啊再開呢個專業，因為佢發現咧就作為一個香港運動員，少不免咧就要面對身份呢一個問題嘅，咁啊避不開咧就係公眾留言，咁所以咧佢就希望咧嚟緊啊，除咗會繼續小心講説話之外，同一時間更加希望嘅咧就係透過自己嘅專業咧，同香港人咧就團結一致，希望集氣。集氣做咩咧？最緊要係東京奧運。 係啊， 香港嘅選手唔單止淨係佢，大家都可以集氣，令到大家取得好嘅成績啦。 有人鬧佢係白痴。莫里森強調，理解民眾有強烈感受，佢嘅工作係確保穩定局勢以及支持各州應對。而在維多利亞州，海軍軍艦抵達，估計有4000人被困在度假勝地馬拉庫塔，預計今日可以接載800人離開。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通電話，討論利比亞和敘利亞局勢。白宮在聲明說，特朗普和埃爾多安通話的時候討論了兩國關係和地區問題。特朗普向對方表示，外國干預利比亞局勢會令到利比亞的局勢變得更加複雜。聲明又說，兩國領導人同意有必要在敘利亞伊德利卜省緩和衝突並且保護平民。土耳其總統府就在聲明說，兩國領袖強調外交在解決地區問題上的重要性，同意加強合作。土耳其國會早前通過議案，授權政府部署軍隊到同為地中海沿國家的利比亞，為期一年。議案指出利比亞局勢發展威脅到土耳其的利益，派遣軍隊有助防範非法大規模移民威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微雨。下个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4%。财经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9，日元108.57，瑞士法郎0.972，澳元0.698，加元1.299，新西蘭元0.67，人民幣6.965，英磅對美元1.314，歐元對美元1.117。日本股市今日係休市。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29.19美元，賣出1529.55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天气新闻以及财经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咁啊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啫。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惠利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啦，排到星河名居。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咁另外啦，观塘嘅协和街、物华街交界咧有组交通灯失灵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健康，除了注重饮食和运动，还要做足预防大肠癌的措施啊！ 我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的香港居民，而家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仲会照大肠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揾专人问下啦。 撕一张贴一张，撕一张贴一张，撕一张贴一张，撕一张贴一张，一张张咪帽子，有人撕一张，转头又有人嚟贴翻一张，贴下贴下，贴出一条隧道来。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一齐走进大埔莲路隧道，睇下呢个香港最大规模嘅莲路墙，嚟嘅人系带住点样嘅心情，又留低啲乜嘢心声？ 听晚9:05，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而家有时喺街上面都会有香港人认得，咁又会同我讲加油啊！呢啲经验系好好得意咯，其实自己一路都学习紧，无论喺桌球或者喺生活上，或者甚至去而家见到好多唔同嘅人都系一个学习嚟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Jackie 陈图安， 大家好，我系吴安儿，安哥同学会。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朝早8:09噶啦，朱海婷早晨， 早晨彭仔，早晨各位晨光听众，今日就冇跳舞，一起身，不过咧就都要伸伸腰骨啦，可能咧做少少拉筋啦。 系、哦、啊，一瞓咗成晚咧，个人咧好似咧即系靜止咗落嚟啊！ 係啊，同埋你咧 都係要拉下筋咁樣嘅。 今朝聽阿彭爺爺講天氣都話：哎呀，好似打開雪櫃咁冰冰啲嘅感覺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喐下個人。如果唔係咧，你就會好似 lock 實咗硬骨骨咁樣出街啊！ 好容易咧，即係一下咧太快嘅動作咧， 扯親 係 咪啊？ 係啊，咁又無謂啦嚇。咁、希望大家都係好醒目咁樣咧照顧自己嘅身體啦。咁今朝早咧個天氣狀況咧就個體感咧就確係有啲。打开雪柜门嘅感觉嘅， 体感系唔似个室外气温嘅，室外气温就18度吓，相对湿度84%。因为咧，你话喺冻开嘅时候，同你讲翻，回升翻18度就觉得暖啦。咁但系你都知啦，喺倒数，我哋话喺除夕前夕都系香港都系好暖噶嘛，系讲20几度噶嘛。咁你突然间又落翻呢啲18啊，或者系之后 17啊，试过嗬， 咁就会觉得寒翻啲咯。但系到晏昼记得啊，即系打晒底嘅话咧， 好热啊， 又话去厕所整顿一下，如果唔系就觉得好真。 苦。 系咁啊，而家个气温就系18度啦。咁但系今日咧天气预测咧，整体嚟讲咧就亦都有天文台咧预告咗俾我哋知。 系啊，大致天晴噶，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啦，明日啊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咧就会多云有骤雨。下个星期二吓，特别提提，即系话七号系咪啊？早晚咧都会沿岸有雾噶。 系啊，咁啊，今日啊，随后一两日会多云有微雨啊，咁啊， 落 下啲雨啊，呢一啲算唔算春雨咧？ 啊，春未都春啊， 其实都差唔多接近啦。嗱，你当 冬至咗啦，又已经 你当正月初一咁啊，踏入春天嘅时间、都即系快将到啦。咁啊，落下雨咧，咁啊。呢啲雨啊，會唔會令到大家覺得會凍翻啦？定還是呢啲係春雨嚟嘅？ 如果 係 就開始 潮 濕就哎呀，又係煩啦 嚇！又係另外一個嘅煩惱啊！ 晨光財經第一線。 好啦，电话旁边呢我哋接通咗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早晨。唐仔 ,Heidi, 你哋好啊。 琴日呢我哋就喺度问 Dicky 啦，即係1月2号嘅第一个交易日，咁点睇呢？咁 Dicky 话其实红盘可以一定有嘅，不过睇下高开低收定话低开高收最终 OK 喎，全日升咗353点啊，就收报28,543，都算係好靓同埋好叻嘅。 红盘 高 开 高收咯，系咪啊？ 哇，直情气势如虹啊！咁啊，当然港股嗱，真心讲，同埋港股嘅升势咧，比我想象仲要强嘅。同埋都讲啦，话喂，咁你两大利好因素夹击住吓，即系一就签订到贸易协议，二咧亦都系即系大家都好憧憬，但系真系成为到事实嘅就系人民银行咧，真系减存款准备金，真系放水。虽然佢就话唔系大水猛灌啫，咁但系真系0.5%嘅存款准备金率喺释放出嚟嘅资金系成8000亿嘅人民币，咁唔会冇效果噶咯。咁所以咧，即系一下子令到即系个市都夹咗上去，咁啊300几点，咁啊都好犀利啦吓。咁啊下一站咧，咁点咧29000啦，咁。呢、這個齊頭位啦嚇、 都係五個月嘅高位嚟喎，琴日嗰個28,543五個月高位， 係啦，其實都好犀利㗎啦已經。咁但係你話即係今日會唔會可以再高開又再下一城又再升咧？睇嚟都會有機會嘅，因為見得到外圍咁啊、即係其實美股創新高就係、是、即係好似日日都會發生緊嘅事，即係淨係講舊年都唔知幾多日就係、是、每日都係創新高，咁今日又係啦嚇，即係隔晚佢哋美股放完假，咁跟住又做好啦，又創新高啦，部分啲指數 三大指數都係初段係破頂啊！我哋話 係啦係啦，咁有兩個回翻落嚟啦。一個仲係破頂收啦，咁但係點講都好，今日呢如果你話以目前即係 ADR 部分啲收市價計翻，港股都應該又係會高開200-300点噶啦，即係話繼續都會向29000呢個水平進發噶啦。咁暫時啊，即係好似冇乜嘢可以阻擋到呢一個好強勁嘅升市，咁啊都係嗰句啦，繼續好開心咁即係迎接呢、這個。即系2020嘅升市啦， 个气势起码好翻啲先啦吓，同埋主板嘅成交金额都交到货，琴日都有908亿吓， 都叫做上翻啲，但系都未过到千，咁当然啱啱放完假。即都係啊，有啲啱啱放完假感覺啦，即都係爭少少嘅。不過有一樣美中不足，值得提嘅咧，就係見得到啲內銀股咧，真係有少少強弩之末，升到而家呢啲水平咧，好似就已經哎呀冇咩力水再上咁。咁本來唔係噶，應該嚇人行降準，佢哋最受惠，理論上佢哋最應該要升嘅。咁但係咧，就真係成個內銀嘅板塊咧，好似即係有少少裹足不前咁樣樣，即係佢唔係唔升，但係唔係話真係升得好勁嗰只啊。 咁所以變咗好似係有少少感覺係話俾我聽啊，好似咧已經反映咗咯，消化咗呢個利好預期咯。嗱、所以咧，如果你話純粹講人行放水降準嘅呢一個消息嚟講咧，對於人即係譬如話頭先提到嘅內銀股啦，又或者係應該就係受惠嘅，譬如話內房股啦，咁好似就真係嗰個動力就有少少減弱，就即係叫做消化咗。咁、你話真係要靠咧，都要靠其他啲股份啦，即係話呢一個。利好預期已經反映咗啦。 哦，咁樣咁啊，另外咧睇翻呢一個嘅金價方面咧，因為都有消息咧睇到就話金價咧就觸及三個月嘅高位咁，咁還以為咧呢個黃金做避險工具嗰個需求應該冇之前咁大啦，咁咁但係依家又觸及新高位，其實應該點樣理解咧嚇？ 好，咁啊嗱，先講下金價，頭先彭姐都講啦，喂，唔係避險嘅咩嚇？但係金價好似幾勁喎。咁嗱，如果你話純粹講係啊，即係的而且確三個月高位，但如果你但係睇圖咧，即係呢個呢五年都浪居浪嚟升，真係講過去金價三個月嘅表現，當然如果我哋拉闊少少，即係睇翻過去一年表現咧，其實舊年啊，2019年咧，已經係黃金由2010年開始咧。可以話係最好表現嘅一年嚟㗎啦。咁又有啲咩理由升呢？係咪即係完全避險啦？當然喺過去舊年呢，有啲時間都真係避險嘅，有部分時間即係地緣政治風險都比較緊張啊，即係金正恩同阿特朗普你一言我一語嗰段時間啊咁。咁但係之後嘅升勢其實就同呢一個避險就冇乜關係嘅。咁但係你話同另外一個因素有冇關係呢？亦都有關係，就係全球好多個央行呢都繼續實施寬鬆貨幣政策。大家可能會話唔係啊，美國停咗減息，咁停咗啫。但舊年減咗三次㗎嘛，同埋唔好忘記歐央行啊、日央行啊嗰啲全部玩到負利率㗎嘛。咁仲有其他世界上好多央行都仲係負利率嘅，咁你話哦，地緣政治風險係咪已經冇咗咧？咁其實都唔係嘅，有啲地方都仍然係幾緊張，譬如智利啊。調翻轉，即係呢個係黑色幽默啦。喺其他啲國家朋友嚟講，覺得我哋香港其實都好緊張㗎。係 啊，係啊， 係啦， 佢哋一驚啊， 係啦，都驚驚㗎嘛。咁見到電視畫面，咁所以咧調翻轉咧，即係避險嘅情緒咧又存在嘅噃，又唔係話完全冇嘅噃。咁、當然你話去到而家呢一刻。即係金價再升，有啲乜嘢嘅可能呢？又或者會唔會有機會又落返嚟呢？嗱，起碼而家就簽到貿易協議，第二呢就係話對於即係金價嗰、那個即係上升嘅趨勢，仲要再靠另外一個因素，就係話實際上中國以至到所謂印度呢啲傳統嘅即係黃金嘅消費國經濟會唔會可以即係維持返一個比較高嘅增長？因為始終即係呢兩個國家嘅黃金嘅需求會比較大，咁但係喺而家呢刻咧，就大家都會係仍然睇住嗰個即係貿易戰嗰個概念啊，再加埋咧就喂其他啲金屬都有升㗎，唔係淨係黃金㗎，銀升咗10%，然之後 platinum 即係白金升咗22%，咁其實亦都係過去10年以嚟咧表現最好啊，唔好講巴金啦，即係呢、這個即係 palladium 啊升得仲多。咁所以咧就即係其實都係陪住一齊升嘅嚇。 係，即係我哋除咗話個避險意識之外，就係睇下究竟啊啲最大嘅我哋話一啲嘅消費國啦，喺多種嘅金屬嘅消費國，佢哋嘅經濟增長係點睇啦？咁睇翻港股啲嘅表現啦。嗱，頭先睇完啊整體嘅走勢啦，咁你又亦都講到啲內銀內險可能就算人行嗰度即係宣布呢一個降準，都未必幫到好多。但係係咪今年我哋話開咗個市啦？個重點都係繼續擺翻喺一啲即係科技或者電訊相關嘅設備股咧，你见琴日就的确系靠即系最大即系升幅嘅呢一两只嘅股份啊，或者成交金额最大嘅都系摆翻喺腾讯啦，同埋小米集团方面，我觉得几好。 哦，系啊，咁嗱，小米当然都系过去我呢段时间嘅即系专栏推介啦。咁睇好嘅原因，亦都系觉得，内地开始即系卖 5G 嘅手机啦。咁小米一早就讲话佢哋会定价好平咁样啦。咁由嗰一刻开始，其实股价都冇停过，升到都20%啦。咁當然你話喂會唔會停一停唞一唞，咁呢個即係好難講啦。咁但係真係要睇今年，如果你話即係首先講第一季先啦，我都會覺得5G 無論你話係做設備嘅，又或者係做智能手機品牌嘅，我都會相信跑贏大市嘅，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喺而家呢一刻咧，你話 即係擔心貿易戰，咁而家呢家係簽到協議嘛，咁所以咧就變咗即係叫做即係鬆咗綁嘅，即係淨係呢個擔憂。咁但係純粹講內地嘅市場，講緊需求，講緊本地嘅市場，即係唔好講其他海外市場啦。咁都真係一個好高速增長嘅時間嚟嘅。咁所以變咗咧，我都會相信即係成個板塊計都會做好。咁騰訊亦都係啦，建基於佢業績啊，建基於大家對於新經濟行業嘅前景嘅比較樂觀啲嘅睇法啦。咁即係都唔係就係佢咯，阿里巴巴都係之前日日都有破頂。咁所以我都會相信咧，即係如果你話從呢一個角度去講咧，都係仍然係即係呢一個行業呢啲板塊咧，都會係領頭羊嚟㗎啦，即係會第一季咧都繼續帶住個指數上。咁當然你話哎呀，美中不足就小米、美團，呢一啲阿里巴巴就仲未成為到即係所謂嘅即係恆指成分股啦。咁但係記得舊年都有講過，就係話即係大家都要捉住呢三隻股份嘅，即係兩隻 W 一隻 SW 就 win-win 超 winner 即係小米、美團同埋呢一個阿里巴巴，咁就今年都會繼續係圍繞住佢哋團團轉㗎啦，啲資金我都相信啦。 所以喺揀板塊當中，可能我哋話今年嘅其中一個嘅即係 focus 或者個亮點，你都可以繼續睇住呢一邊先啦嚇。 冇錯啦。 好，咁今朝早咧，同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咧，倾到呢一度先吓。 好， 正话我哋提到嘅一啲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晒。 好 ，thank you。咁下个礼拜先再同你通话啦。多谢 Dicky， 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嚟紧咧有几个 course 要开始上堂啦，我又报咗名参加油画班啦，同埋书法班，你知唔知边度可以揾到啲最新、最潮、最靓嘅文具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嘛！ 啊，睇唔出你又咁好学、啊，其实要揾优质嘅文具咧，好容易嘅啫，你可以一月六号至到九号去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睇下第20届香港国际文具展啦、 啊，有好多嘢拣噶，我中意多选择、啊。 有大约260间展商会展示各式各样嘅文具产品，为买家提供一站式嘅采购平台。咁够唔够多啊？ 够就够多啦。啊，不过咁多选择，我咪好难揾到我想要嘅嘢咯。 放心，为咗方便买家进行采购，展览分咗五大主题展区，有创意手工啊、礼品文具、学童用品、书写设备及纸品，同埋卓越办公，好易揾到你需要嘅嘢噶。 真系啊！仲有咧，我想问， 唔使再问啦，不如你 mark 实个日子，到时亲身去睇展览仲直接啦。一月六至九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第20届香港国际文具展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想要更详尽嘅商贸资讯咧，依家私分亦都会带俾你嘅。 贸发局热线 TBC Hotline。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嘅 TT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婴儿用品展咧，将会由1月6号，即系下个星期一起，一连四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噃。今朝早咧，我哋请嚟咗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嘅 Baron 啊，今年嘅展览咧有啲咩嘅特别咁样咧？ 今年嘅香港婴儿用品展咧，就有嚟自18个国家同埋地区啦，大约600间嘅参展商参展嘅，咁当中咧亦都首次迎嚟咧系新西兰嘅参展商嘅。咁喺展团方面咧，就韩国馆咧会继续带嚟一啲当地嘅特色产品啦。咁而香港嘅印英同业协会咧，亦都会继续咧设置展馆嘅，咁啊为买家咧带嚟更多样化嘅婴儿产品嘅。咁為咗方便買家採購啦，咁展會咧係會劃分成為咧多個主題展區嘅。咁焦點展區咧就有呢個品牌廊啦。咁今年咧就會帶嚟咧約40个嚟自12个國家同埋地區嘅品牌嘅。咁等買家咧係可以咧係一站式咁樣咧係搜羅世界各地一啲嘅著名品牌嘅一啲嬰兒用品嘅。咁而其他嘅展區咧，就仲有呢個嬰兒手推車及座椅世界啦，同埋智能嬰兒產品展區等等嘅。咁咧就分別咧就可以照顧到咧 B B 出外時咧所需要嘅不同嘅設備啦，同埋為現代父 父母提供一些新穎的高科技和智能的产品的。 那今届的展会有没有一些令人为之一亮的产品可以跟我们推介一下呢？ 是，其实市场对于一些高质素的婴儿产品的需求是一直有增无减的。那今年的展会也都会有很多譬如说是有机或者一些很新穎的高科技的婴儿产品是可以找得到的。那好像有一间智能婴儿产品展区的一个香港的展商呢，就会带来一款就是无线腋下探热器，那就可以用这个科技是帮助家长是遥距监测这个 BB 的体温变化的，那还会有这个38度的警报提示，那等父母都可以即不用说整晚都担心着个 BB 的健康状况，那遥距就可以监测到 BB 身体的状况。咁另外呢，就喺品牌廊啦，我哋都会有一间呢係意大利嘅品牌呢，係展示佢哋一个最新嘅婴儿食品蒸煮搅拌器喎。咁呢个搅拌器呢里面呢仲来自一个有多个食谱嘅呢个一键按钮嘅。咁呢就等父母呢可以简单轻松咁样呢就为 BB 呢准备健康嘅食物嘅。 我知道呢每年呢个婴儿手推车及座椅世界呢都会提供林林种种嘅婴儿手推车、汽车座椅同埋配件等等啦。今年有啲咩特色产品咁呢？ 係，咁今年呢就有一间荷兰嘅展商呢就会带嚟一款呢好时尚亦都好环保嘅婴儿手推车㗎喎。咁呢个 BB 车最特别嘅地方呢就係佢嗰个车架同埋个车布呢係可以自由搭配嘅。咁即係话呢父母呢係可以喺呢30种嘅配色里面呢选出呢自己鍾意嘅风格嘅。咁而且呢个手推车呢亦都係用呢个环保再生嘅纤维布料去制造啦。咁简约嘅设计呢亦都获得多个嘅设计大奖嘅，咁可谓咧系外形同埋功能兼备嘅。 除咗各式各样嘅婴儿用品选择之外咧，大会仲会有一系列嘅交流活动，去促进业界人士嘅交流同埋对行业最新资讯嘅了解啦。阿 Byron 啊，咁唔知今年展览咧又有啲咩安排咁咧？ 系咁，喺展览期间咧，我哋将会举办咧一连串嘅交流活动啦，咁包括有研讨会啊、买家论坛啊、产品推广嘅发布会同埋交流酒会等等嘅，咁啊为展商同埋买家咧都提供一个咧系资讯交流嘅平台，帮佢哋咧系拓阔呢个营商网络嘅。咁其中咧喺展览嘅第一日咧，即系1月6日举行嘅呢个婴儿用品2021嘅市场趋势概览咧，就系今年嘅焦点研讨会啦。咁我哋请嚟咧好多嘅业界嘅专家咧，就会分析翻咧环球市场同埋电子营销嘅新趋势。 同婴儿用品展同期举行的还有香港贸发局香港玩具展、香港国际文具展以及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授权展，四个展览息息相关，为买家缔造更多的跨行业商机。2020年1月6号至9号即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就会在香港湾仔会展那里举行的。今早早麻烦你 Baron， Thank you。 多谢。 第11届香港婴儿用品展会于1月6号至9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供18岁或以上的业内人士参观，有兴趣的人士万勿错过啦。 创作的著名舞台剧 Cats 就在百老汇就是最长寿的这个 musical 来的，今次有电影版找来 Taylor Swift 唱了里面的作品。Born into nothing, at least you have somethingSomething to cling to. Visions of dazzling rooms I'll never get let into.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But at least you have beautiful ghosts. Parallel.Voices calling, a flicker of light before the dawning. 首次将呢一个著名嘅 musical 啦搬咗上去呢个大银幕电影方面，嚟自 soundtrack 揾到呢一首作品啊 ，Taylor Swift《Beautiful Ghost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发表声明回应有公务员工会在社交媒体表示不满警方提早结束元旦日游行，对于工会认为是限制香港人行使游行、集会以及结社自由的言论，深表关注和遗憾，强调公务员不应该肆意批评政府政策或者个别部门的执法行动。声明说，根据公务员守则，公务员必须恪守政治中立，不论本身政治信念是怎样，都必须对在任行政长官以及政府完全忠诚，竭尽所能地履行职务。如果有公务员违反守则，政府会根据既定机制严肃处理。声明又说，政府的新闻稿已经表明，警方是在考虑公众安全之下决定提早结束游行，认为有关工会完全抹杀事实，肆意批评对此绝不能接受。澳洲山火持续，由于预计周末气温会再上升，新南威尔士州再次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当局强制疏散。通往悉尼和坎培拉的高速公路大塞车，油站亦都大排长龙，部分地区的燃料和物资供应短缺。总理莫里森前往灾区视察，遭受民众猛烈批评和嘲讽，有人闹他是白痴。莫里森强调理解民众有强烈感受，他的工作是确保稳定局势和支持各州应对。而在维多利亚州，海军军舰抵达估计有4000人被困的度假胜地马拉富塔，预计今日可以接载800人离开。西班牙政治僵局有望解决，加泰独派政党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宣布党内13名国会议员将会在稍后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弃权，意味社会党领袖桑切斯可以获得足够票数担任首相一职。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说已经同社会党达成共识，中央政府同意同加泰自治政府公开对话解决分歧，因此他们决定弃权，认为虽然道路艰巨而且复杂，但是值得。西班牙右翼政党批评桑切斯让步，认为他成为加泰分离主义分子的人质，出卖国家以换取政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讨论利比亚和叙利亚局势。白宫在声明说，特朗普和埃尔多安通话的时候讨论了两国关系和地区问题。特朗普向对方说，外国干预令到利比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声明又说，两国领导人同意有必要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缓和冲突，并且是保护平民。土耳其总统府就在声明说，两国领袖强调外交在解决地区问题上的重要性，同意加强合作。土耳其国会早前通过议案，授权政府部署军队到同为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利比亚为期一年。议案指出，利比亚局势发展威胁到土耳其的利益，派遣军队有助防范非法大规模移民威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72，澳元0.698，加元1.299，新西兰元0.67，人民币6.965，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7。日本股市今日休市，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29.96美元，卖出1530.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依家嘅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社会上有人认为咩都可以试，佢哋觉得吸毒系好小事，大麻、冰呢啲毒品唔会令人上瘾，佢哋仲以为冇人知道就得，其实呢啲都系自欺欺人。吸毒唔单止伤身，仲令到关心你嘅人伤心。唔好再匿埋啦，打热线1866揾人倾下。记住，企硬唔剔嘢。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五朝早八点三十八分，继续喺晨光第一线咧，为你主持节目咧。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日咧，明报嘅头版头条咧就讲到啊，有关于前日民阵元旦大游行被腰斩，咁啊警方行动引起最少三大争议。咁民阵就不满当日咧系100万参加者需要咧短时间内解散。另外蒙面嘅便衣警就手持防暴枪行动，就亦都惹起质疑。晚上喺铜锣湾围捕超过400人，更加咧就被轰咧滥捕。警方咧就话啦，由要求游行解散，去到正式推进相隔1小时，期间已经不断警告。另外就不认同滥捕的指控，就说有人堵路叫嚣，警方截查464人之后拘捕287人，其余即刻是现场放行的。又认为便衣警员驻守高危地点，可以有效是防止大规模破坏以及是袭击的事件。咁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就批评警方咧系不理有否证据，只系咧拉住先，系彻底以及系赤裸嘅滥捕咁话。咁而据悉咧， 铜锣湾287名被捕者之中包括有一名消防队长、一名消防队员、一名公立医院医生，以及是深水埗区议员冼锦豪。据悉冼锦豪被捕的时候身穿写有其名字的风衣，即是风褛。另外警方就说累计过去几日拘捕420人，包括307男人、113女人，年龄就介乎12至81岁，他们涉嫌是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阻差办公、拒捕等等。警方随即使用了23发催泪弹、15发橡胶弹以及1发布袋弹，元旦使用了7发催泪弹、9发橡胶弹以及是1发布袋弹的。咁呢一个咧，嚟自今天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睇下《经济日报》方面嘅讲文啦，就讲到武汉肺炎疑云，医局咧系接3发烧个案噶。内地武汉咧就爆发不明原因嘅肺炎啦，引起嘅港人就一起2003年啊造成299人死亡嘅沙士噩梦，心有余愧噶。港府琴晚就表示啊，由本周二至到系琴日嘅晏昼，医管局咧总共就系接获3宗与武汉相关嘅发烧个案，涉及系两男一女，分别入住大埔拿打素、马加烈同埋屯门医院嘅。初步调查显示咧，三人喺去到当时去武汉嘅期间，都系冇前往呢一个嘅湿市场嘅。食卫局嘅局长啊，陈肇始咧就表示啦，本港至今系并未发现与武汉相关嘅严重肺炎个案。为咗加强防控，今日起咧每一日都会通报本港出现嘅相关疑似个案，包括喺机场啊、高铁等嘅入境口岸都会加强呢一个嘅检测噶。睇翻三部嘅疑似个案啦吓，嗱，一名37岁嘅女子咧，咁喺今个星期二啊，就因为发烧同埋出现上呼吸道嘅感染症状啦，以及曾经系前往过武汉，就去到屯门医院求诊，其后咧就送往隔离病房留医。之后啦，佢嘅化验结果对沙士、流感同埋禽流感都系呈阴性嘅反应。咁至于另外啦，经马加烈医院同埋大埔拿打素嘅咧，就分别接获两宗啊曾经前往武汉回港嘅发烧个案，两名男士咧，咁啊夹埋之前啊喺呢一个屯门医院嘅嗰位女士咧，三个人喺武汉期间都系冇去过当地嘅湿街市嘅，亦都并非严重嘅肺炎个案。咁之后啦，喺屯门医院和拿打素的两个个案都已经出院了。咁啊，讲翻现时嘅即系通报嘅机制吓，咁当医管局系接获疑似个案咧，就将会将病人咧系送往负气压病房系隔离同埋系进行检测噶。咁另外啦，如果真系有话疑似确诊嘅个案咧，就会对紧密接触者进行追踪同埋医学嘅监测噶。咁至于港大嘅微生物学系嘅讲座教授袁国勇，琴日亦都讲到啦，屯门医院个案咧就系对禽流感、豬流感等20多種嘅病毒咧，就呈陰性，故呼籲公眾大家都唔使擔心嘅，暫時嚇。以及咧就正在做高通量嘅基因排序測試。咁至於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嘅總監何柏良就預測啦，假期過後咧就會陸續出現懷疑感染嘅個案，亦都暫時喺現時咧難以説明咧係唔係病毒會係人傳人。最嚴重嘅就係要盡快嚇，最重要嘅就係要盡快去查出引致啊武漢啊呢。一个嘅即系引致呢个组群肺炎嘅呢个元凶，咁大家就会即系可以知道多啲嘅病情嘅情况啦吓。 好，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方面嘅独家报道，讲到咧就新一届区议会四年任期前日展开啦，夺得17个区议会控制权嘅民主派啊，咁啊希望咧就推行一连串嘅改革，首当其冲嘅咧就系每一个区议会可以控制嘅2000万元社区活动拨款，咁啊有民主派区议员啊喺寻日首次咧区议会会议就已经提出建议啦，要求未来四年不会再批出任何的拨款给任何的庆祝国庆以及回归的活动。也都有区议员表明未来四年区议会严格审视就建制的卫星组织申请的活动拨款，确保活动不会带有政治色彩。咁啊，建制派忧虑未来申请拨款啊，将会遭到泛民留难。咁啊，另外亦都有建制派就认为咧，只要依足规矩，民主派亦都会继续咧就批出拨款噶。咁啊，民主党双料议员许志峰寻日率先咧就喺中西区区议会提出建议，表明中西区区议会应该严格 遵守咧就系区议会拨款使用守则噶，排除某一啲嘅团体申请嘅拨款，包括咧就系政治味道浓烈嘅团体。许志峰解释啊，守则一向咧都系列明政治团体不能够申请拨款噶，咁但系以往有唔少嘅文化总会成立纲领政治色彩浓厚，仍然能够取得拨款噶。佢认为未来四年守则应该咧就系严格执行，咁啊团体举办嘅活动不应该涉及政治，咁啊话到唔会话咩活动一定唔批，反而系睇下点解有呢个活动同埋团体嘅表团体嘅背景咁讲。咁至于新界社团联会理事长陈勇咧就相信啦，民主派当政之后，建制派申请拨款咧就甚为艰难啦，话到肯定会俾人留难，亦都表明啊，以往咧经常举办嘅庆祝国庆啊、特区回归以及抗战胜利以及推广基本法嘅活动啊，将会咧就系最难申请拨款。不过佢表明咧，未来不会放弃举办活动噶，会尝试咧就向区议会申请，强调啊大有大做，细有细搞。咁啊，若果咧区议会啊不撥款嘅話，會傾向就向社會各界人士就籌募經費，亦都認為若果區議會又唔撥款嘅話，香港政府更加應該就作為一個牽頭嘅角色啊，舉辦呢一類型嘅活動咁講嘅。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嚇，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下嚟自香港文匯報嘅消息啦，就講到話呢一個嘅。元旦遊行啊，就再次咧就喺灣仔啊、銅鑼灣、中環一帶咧就有啲啊設施咧遭到大肆破壞啦。銀行設施啦，同埋社區設施咧就損毀嚴重噶，最終咧就禍延至一班咧無辜嘅市民受苦。咁咧，民眾就講啦，話繼中資銀行咧被佢哋形容為黑衣魔咧破壞之後咧。汇丰银行同呢个恒生银行亦都成为咗目标。汇丰银行总行外面嘅铜狮子咧就被泼上呢个红色油漆以及纵火啦。其他地点咧多部嘅柜员机以及系分行咧都被恶意破坏，严重影响市民使用银行服务，以至到寻日咧有唔少嘅分行都大排长龙噶。咁香港金融管理局咧就谴责近嚟嘅。连串破坏香港银行设施的暴力行为，并且强调表达意见应该是以和平方式进行，不应该影响市民正常使用银行服务的。而汇丰发言人就强烈谴责这几日接连破坏银行服务以及是相关设施的不当以及是无理行为。该行个别的自动柜员机以及是银行设施因此需要暂时停止服务，并且指出银行的首要考虑是客户和员工的安全，对客户构成的不便是深感抱歉，会尽快是复修受影响的设施咁讲嘅。咁呢一个咧嚟自今日咧系香港文汇报嘅报道嚟嘅。 好啦，信报方面嘅头条咧就讲到恒指红盘标353，六内房股咧就系破顶嘅。中国人民银行元旦日咧就宣布喺1月6日，即系下个星期一起咧就会系降准放水超过8000亿嘅人民币嘅。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中两国将于1月15日就会签订首阶段嘅贸易协议，刺激中港股市在2020年的首个交易日是红盘高开高收，恒指啦，琴日就抽升353点，创咗系继续创咗5个月嘅新高噶。内房嘅板块就炒呢一个嘅降准啦，至少啊6只嘅内房股就破顶。大行花旗就预计啊，恒指上半年将会喺26000至到31000点嘅区间系上落嘅。睇到琴日整体就有超过1100只嘅股份系报捷，上涨嘅股份比例咧系超嘅接近60%噶。咁至于升市下咧，淡友亦都积极部署，主板嘅沽空占大市成交金额嘅比率咧就增加到去15.48%，就系自旧年十一月底以嚟嘅最高噶。另外啦，恒指同埋国指嘅九日 RSI 即系相对强弱指数咧，就继续停留喺70以上嘅超买区域噶。国指九日嘅 RSI 已经系处于咧超买区超过系2个星期噶啦。咁睇翻重磅股份啊，好似友邦咁啦，抽高3.6%，收报84.7；腾讯亦都上涨1.8%，系收报咧382.4噶。两只股份咧都力撑大市下，合共咧就贡献咗恒指大约150点嘅升幅噶啦。咁至于受到降准嘅消息带动，内房股嘅板块咧几乎系全线走高噶，多只内房股嘅表现都突出。所以今日咧呢一个嘅即系报章嘅版面啦吓，讲到咧啲内房股破顶咧，就系用呢啲放烟花嘅，即系一啲公仔。 嘅就去到表达嘅。好啦，高盛就表示啦，保守估计咧，全球啊，今年全球嘅5G 智能手机市场规模咧就会达到2亿部啊，拥有全球最多手机用户数嘅中国市场咧，将会加快5G 基地台嘅建设嘅。预计今年中国新设嘅5G 基地台咧有100万个，系多于预计嘅60万个噶。咁所以睇到琴日啦，5G 相关嘅股份咧都系升势凌厉吓，咁大家继续留意翻啦。 好啦，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方面讲到咧，就系一单嘅夺命车祸噶。咁啊，话到一名八旬嘅教车师傅，寻日下午咧就喺油塘教完学生之后啦，咁啊揸客货车离去嘅时间就喺斜路失控，咁啊车辆急冲而下，咁啊撞及一架嘅私家车之后咧，再数位水马灯以及咧就越过对面嘅行车线，从后撞到咧以及啊剪过两名嘅拦途人噶，最后更加横扫铁栏铲上行人路，一名男子咧咁啊爆头昏迷，送院之后咧就证实不治噶，酿成今年首宗嘅夺命车祸。另外一名嘅男途人就轻伤，咁啊经过初步嘅诊治之后已经出院啦。教车师傅报称咧就系话到胸口唔舒服啊，需要送院。警方经过调查之后，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教车师傅，将会咧就系由机件问题等等多方面咧就向调查嘅意外到底嘅原因系啲乜嘢噶。今日香港驾驶教师从业员协会主席咧就指出啊，现时本港教车师傅同一般司机。同一般嘅司機咧，亦都係冇年齡嘅上限嘅。70岁或者以上嘅司機申請咧，或者就係續領正式駕駛執照嘅時間，需要咧就係附上並且獲得醫生發出嘅體格檢驗證明書咁講。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財子 O 投資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温冠伦新尼帮我们分析大市的。新尼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新尼看回昨日市况，港股第一个交易日升得挺好，升了353点，今天可不可以延续这个升势呢？ 我哋見到咧，期指啦，即係恆指期指咧，其實又繼續都係有一個幾好嘅升勢，同埋喺美股上面咧，又向緊呢個歷史嘅即係新高出發嘅。所以短期嚟講咧，我哋見到啊，2020年嘅開市價格十分之唔錯嘅。咁就要睇大家係以咩嘅心態去部署呢個即係個大市發展啦。有短線嚟講咧，我哋成日講話即係升市望股頂，我哋見到嘅成交量啦，同埋好多个板块咧，同埋恒指嘅成分嗰边，几乎大部分都有即系资金流入嘅。喺一月中尾或者农历新年之前咧，其实短线咧仍然系向好嘅。但系我仍然系觉得中长线嚟讲，今年咧系有一啲隐忧喺度。所以短线部署完咗之后，除非佢真系各方面越嚟好，经济带动又唔错，资金带动又唔错，咁样我先会继续系把更加多嘅注码咧。是在这方面的 板块方面都讲下2020年呢有没有板块是被追捧或者呢有些投资价值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交给你了新年。 2020年始终是即全球经济的下行呢是暂时未改变这个迹象的嘛。但是有些是内需相关的即是例如物管相关啦。你就算是经济不好但你住都要交物业管理费的嘛，所以物管一种板块要留意。第二就是内需的，咁我哋见到上年呢好多嘅例如係李宁啊体育板块呢种内需呢已经係即係升咗上嚟。其他嘅内需呢我觉得都仍然係会慢慢去弹返上嚟。而第三种需要留意就係即係生物制药嘅。我見到好多生物製藥嘅新股升咗上嚟，嗰啲雖然係未有盈利，但係呢啲生物製藥假如係有產品推出市場嘅話咧，佢哋嘅爆發力係會好強嘅。而第四個板塊就係半導體，所以我覺得呢四大板塊咧就係可以大家多留意一下。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伦新尼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新尼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系冇持有。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新尼，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赠我本分，与你多么贴近。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欧腾啊 ，Heidi 朱海婷， 早晨，华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朝我华梅姐咧想靠大家咧点样整一份啦，系好有爱心嘅早餐。 咁系咪真系好多心心咧？ 系啊，心心嗱，咁咧而家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咧，如果饮一杯咖啡咧，能够系。识得拉花咧、嗯，就 好 巴闭，会俾晒分噶。咁你话咧，如果你拉花嗰度咧，可以咧拉出心心啊，又或者咧拉出一啲咧好特别嘅图案嘅话咧，整出咧吓，咁咧系咪会特别窝心咧？ 系啊， 但系其实又会唔会觉得好难整啊？ 自己就难，不过有啲朋友真系去学拉花。 系、 嗯、 啊，打晒嗰啲奶泡、啊。 系啦、 啊， 我咧就想讲咧，有一种嘅做法咧，就唔系用呢一个嘅奶泡嚟拉花。而系咧，退而求其次，都一样可以做出咧喺杯咖啡度有图案嘅，就 系 用呢一个朱古力粉，系、 哦、 啦。嗱，咁其实咧个做法好简单，你咧当自己冲咗一杯咖啡，咁、 嗯、 你要打奶啦，系咪？如果你一部咖啡机冇打奶嗰个嘅功能嘅话咧，唔紧要，我教你，你攞啲鲜奶。嗱，攞个杯装半杯到咧个鲜奶，跟住咧就攞去叮，叮40秒到。咁跟住咧，你叮之前要熬下佢先吓， 即系搅一搅佢，跟住就摆落去叮。 咁叮完之后咧，嗰啲奶泡咧就会成为咧，你可以倒落去咖啡嗰度啦。咁你倒咗落去， 40秒就唔好真系过时啊！记住计准时间。 因为你知啦，其实鲜奶系好容易滚泻噶。 嗯 咁你搞到咧，成个咧微波炉咧，又或者你自己摆去煲嗰度煲嘅话咧，就好论尽嘅，40秒好啦，跟住就倒落去啲咖啡嗰度咧，咪有层奶泡啦，可以。咁、啦，奶泡咧都未得，咁我要整啲图案啊嘛，我拉唔到花啫，我用呢一个嘅 朱古力粉， 朱古力粉咁点整啊？好简单，嗱，去咧文具铺买啲硬卡纸， 系 你个硬卡纸，然之后咧，你本身度好咗嗰个杯啊， 个 杯面系啦，几阔，你咪剪翻个圆形咯。然之后跟住咧，你中间咪中意整啲乜嘢嘅图案咧，就画咗佢，跟住挑空咗佢。 哇！分分钟个男士整个 Will you marry me 咁样整啲。 Oh my god！ 哇！咁多字啊，你嗰个杯要好阔喎，要攞个汤碗啊。好啦，如果系咁嘅话咧，咁你整咗之后，你咪将嗰个纸卡咧铺喺嗰个杯面。然之后咧就落呢一个朱古力粉，渗喺嗰个面嘅时，咁你咪拎走咗嗰个卡纸之后，咪有个形喺度咯。 系、哦， 系咪好特别啊？ 化添啊！ 教多你一样嘢嗱，嗱整多士啊，亦都可以咁噶、啊。 系、 如果你嗰个多士咧，唔系放喺多士炉，而系放喺嗰啲咧小型嘅焗炉啊， 即系唔系企落去嗰啲嘅多士炉， 系啦， 平放嘅、 哦，平放嗰种嘅， 即系会夹翻个头出嚟嗰啲啊，叮完之后。 唔系嗰种， 唔系嗰种， 而系咧有一种咧。就是好细型，好似个鞋盒咁上下大嘅啫、但系咧，佢前置式咁样拉开个盖，嗰、个盖，然之后入边咧有块咧，铁板咁样俾你晾块多士上去咧，面包上去烘嘅， 即系焗炉 style 啦， 系啦， 嗰 种好玩具式嘅就系嗰种。嗱，咁你咧揾啲石子，你中意心形嘅，裁一个石子心形，咁、然之后咧放喺嗰个面包上边，然之后摆埋入去多嗰焗炉度烘，烘完出嚟之后咧，哇，中间有个心形嘅， 个原理咪就系你着住比基尼去晒太阳，咁着比基尼个部分咪晒唔黑咯， 好得意嘅呢个早餐，正啊！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早餐有心形拉花 DIY， 个个都赞你乖啦，系咪？ 阿 O 今日嘅 hashtag 就系咧啊，早餐食得丰富啲先。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就喺新光中心对出。咁由于长沙环道东京街交界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咁长沙环道东京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啦就挤塞，龙尾排到钦州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南昌站。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豪景花园。后少少近着扫管挥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三号干线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着奥运站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西，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着奥运站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回顾二零一九年日本乐坛，每首歌都代表每位歌手嘅心血。多首不同作品，专插动人旋律。新旧交替，煲入令和回顾平成之作，震荡日本乐坛三百六十五日，回顾过去，踏出未来。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八月号，追踪日本年度大热议对象。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 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Rose， 你会帮自己张床啲公仔改名啊？你又会帮波成改咩名呢？ 改佢叫波波，因为个头似波波。你会不会不开心的？ 不会。 是啊。Hello， 我是 Rose 何婉儿。想知道我会选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客户妹。嘟嘟。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9:08的时间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有白元好啦 ,Heidi 张婷啦。 Hello, 早晨。 仲有 O 在这里，早晨。是啦，彭爷爷当然都在直播室里面。早晨彭爷爷。 哎呀，小白 O 同朱海婷。 怎样、啊、 我刚才见到一样早餐呢，令我想起一样嘢、 啊。 早餐 就是呢好无聊㗎吓。 OK, 听下落嚟嘅说话。 听下先。 我哋成日话呢煲仔饭好残忍㗎嘛。其实有一种包呢都好残忍㗎。 係 肠仔。 好无聊啊，真系！ 我头先喺 office 见到同事食肠仔包，哇，肠仔！ 但系咧， 你有冇抢埋一份啊？ 咁你肠仔睇下抢咩仔啫？ 哎呀，通常而家肠仔包咧，我系形容两个女孩子争夺一个男孩子噶嘛。 但系你都起码唔系所罗门王的故事抢个 B B 噶啫。 哎呀， 不过咧肠仔包真系儿时咧，尤其是你话小学阶段，我哋以前小学阶段啲早餐恩物嚟噶，你觉唔觉得啊？ 经常食。 通常系食早肠仔包或者系午餐肉包噶。 有一种包咧，儿时嘅时候啦，而家我谂小朋友咧翻学啦，冇咁惨噶啦，要食嗰种包噶啦，应该丰富啲。我细个咧，屋企咧冇人得闲整早餐，你咧就点咧？去士多咪买过嗰啲咩冰啊？ 哦，我知道。 哦，我知啊， 嗰啲斌啊 ，cream 嗰啲啊， 有胶袋开咁样咧，有纪念嘅。 哇，即系点解会细个唔中意食嗰种斌咧？因为咧，佢嗰个包咧就够软嘅。夠上下咁上下大，但係嗰個 cream 咧，得個中間個丁屎咁多， 求其擠少少俾你啊， 即係揩唔勻成個包嘅。 或者有一隻卷啊，佢話喺瑞士嚟嘅嗰隻卷， 一樣咯，同一間牌子出噶嘛。喺細佬哥嘅時候咧，早餐冇得食啊，食呢啲嘅啦。 啊，我都係啊，食好多呢啲啊，不過食完之後食咗一個星期就開始厭，好怕再繼續食啊嗰隻嚇。 而家嘅小朋友咧應該幸福好多嘅啦， 幸福好多啦。 因為你頭先可能啊，華梅姐講嗰啲愛心多事 先啦。好，咁今朝早我哋就唔係讲早餐嘅，咁 亦都唔係食緊肠仔包。 係啦，九点过后呢星期五就应该去下玩嘅。 去玩啦，啊咁冇错。不过都呼吁听众可以打返上嚟 1872388, 下个星期二同星期三呢啊又有啲时间可以开放俾大家。 1月嘅7号同埋8号。 冇错啦，可以打返上嚟预约定啊。咁 今日唔使。 今日各位听众已经联络咗啦。 啊非常好啊，咁就。好，大家打电话嚟 1872388, 啦 ,O 呢会接你嘅电话嘅。 系啦，咁啊啱啱啦，嗱而家就过咗去到2020年啦，而家都仲系三号啫，都仲算系咧新年嘅时候啊， 算系 冇错。咁我哋今日嘅旅游专家咧，阿 Joyce 啊，韩游团长咧， 去韩国 系啦，去韩国。佢话去韩国咧，就算系 countdown 完之后，原来都仲有其他地方咧，好啱大家咧喺呢个冬天嗰度玩嘅。咁系啲乜嘢咧？听下咧。 好啊，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我哋消失的地图啊，揾到咧就系韩游团长阿 Joyce 就上咗上嚟。早晨啊 ，Joyce。 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有段时间冇上嚟啦吓，咁啊，阿韩游团长梗系同我哋讲下韩国啦，系咪先？ 系。 不过都同你讲翻先，新年快乐先。 新年快乐啊！ 啊，2020年嘅时候喺韩国方面会唔会有啲好玩嘅地方同我哋介绍下咧？ 梗系有啊，因为咧其实韩国佢一月一号又系佢哋嘅新年啦，咁另外农历新年又系佢哋嘅新年，所以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啊，同埋一啲传统活动咧，都会系喺韩国各地举行咯。 哦，咁啊啱啦，好似我呢啲唔系好熟韩国嘅人咧，就要靠你带下路啫。咁啊，过咗一月一号啦，咁啊。到底點玩嘅呢個韓國嘅新年元旦嗰、那個？ 其實呢喺由除夕開始講起，同我哋香港好似嘅，係啦。咁除夕嘅時候呢都會有好多嘅慶祝活動嘅。 Countdown是咪 countdown 嗰啲活動啊？ 哦 ，countdown 我哋係啊，同埋咧有一啲咧好似其實日本都好似嘅，佢哋咧都會有呢個敲鐘嘅祈福嘅活動的， 寺廟啊，嗰啲當咁樣。 係啊係啊，咁佢哋最大最大型真係會係每一年咧嗰個嘅國營電視台咧都會去直播啊，搞到要交通管制啊，個個出曬街去玩咧。其中一個咧係搞到即係交通管制啊，又會係好熱鬧嘅嗰個嘅除夕夜嘅敲鐘活動咧，就喺普信閣，其實喺中區一帶嘅。 嗯。 系啦，我以前喺留学嘅时候都有去过，系啦、 嗯， 夜晚溜咗出去。 点啊？普信阁 系啦，普信阁系啦，咁佢就喺中区中国里面一个系好有名嘅一个历史嘅文物嘅一个大钟嘅地方。 嗯， 系啦系啦，咁每一年咧嗰、那个嘅国营嘅电视台咧都会喺嗰度搭台 有 show 睇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即系慢慢又可能系 即 系 歌手会嚟嘅， 会噶会噶，有唔同嘅有流行歌手又有，有佢哋嗰啲嘅演歌嘅歌手啊，或者系传统嘅国乐嘅表演。 表演啊。 似唔似系我哋譬如系维港嗰度咁啊，旅发局搭咗个台，跟住有啲歌手，系咪嗰只风格咧？ 系啦系啦，同埋咧喺条街嗰度咧，都会有时咧，你唔知道有冇一个印象咧，就系咧喺韩国咧有一个叫做四物龙乐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好似 parade 咁样嘅，系啦，就会敲锣打鼓啊，同埋以前咧都系庆祝一啲可能即系农物丰收嘅时候咧，都会有嗰啲嘅会转头啊，会有好大个大鼓啊，即系佢哋咧都会有呢啲嘅游行式嘅呢啲嘅庆祝活动咧。都會有呢啲嘅隊伍嘅，所以咧其實咧喺條街度都好熱鬧噶。 咁啊嗱，呢個咧就即係韓國方面嘅，譬如除夕啊、倒數啊、元旦啊，都有呢啲嘢。有冇啲特別啲嘅？我哋如果香港人去到嘅時候咧，雖然咧今日就已經過咗呢一個嘅1月1日啦，但我哋仲可以感受得到佢哋呢一種嘅快樂嘅咧。 嗱，其實咧佢哋除咗1月1日之外，其實係圍喺一月裡面咧，都會係好多人都會做呢件事咧，就係去睇日出。 哦，新嘅一年嘅日出噃。 冇錯啦，係啊，當然啦，如果你話我咧而家已經本身之前已經 plan 咗，或者可能係一月一號嘅嗰個星期，你都能夠可以去到靠近東邊嘅唔同嘅城市咧，去一啲嘅特別嘅景點睇日出咧，其實咧都會係為你可能成年裡面咧帶嚟好好嘅朝氣同埋好好嘅運彩咯。 咁大家真係要留意住啦，因為點解咧？韓國方面咧。近海就一定是东面的。 冇错，在东海那边是啦。 冇错啦，咁呢个大家要留意住啊吓。是啦，咁呢个日出呢有冇啲特别嘅娱乐嘅方法嘅呢？ 其实呢如果假设呢最多人听过，因为如果假设是去首尔嘅话呢，通常呢如果好似我当年呢就好疯癫嘅。我夜晚呢 ,11 点几搭一班过夜好慢嘅火车呢就去江原道江陵。是啦，咁我就去一个叫正东津嘅地方。 正东津。 是啦，正东津个地方呢其实嗰个有个沙滩呢就是专系咧，每一日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人咧，都会去慕名咧去睇呢个日出嘅，因为个日出真系好靓。系啦，咁而第二咧就佢有一个更加大嘅意义咧，就系、是、你如果假设能够一月一号或一月二号能够去睇到个日出嘅话咧，其实就代表你嗰一年咧。即可以喺嗰係啦，第一日裏面咧收到唔同嘅能量咧，佢可以過好你嗰一成整年嘅。 哦，咁咪好抵咯！我只係需要見一次靚嘅日出，我就可以行運行到一年咁樣。 冇錯， 行運一條龍。 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人嘅。如果我以前出書嘅時候咧，有擺嗰張相咧，啲人咧就以為咧裡面咧係黑掹掹嗰啲咧係唔知乜嘢。跟住我話我擘大俾佢哋睇啦，即係我話其實裡面全部成個沙灘都係人，都係望向同一個方向咧，等個日出嚟。因為咧有時睇日出都要講下啲運數嘅，係啦，即係有日出嘅時間。但係如果假設嗰日多雲啊，天氣唔係太好嘅話咧， 咁、如果見唔到嘅話，咁我嗰一年咪會唔會行衰運嘅咧？ 應該就唔會嘅。不過即係你見到嘅話咧，就有更加好嘅，即係更加好嘅。可以祝愿啊，或者可能有一个好似祈福嘅咁一个嘅意味咯。 系，佢哋会唔会话咧，即系等待日出嘅时候，食啲乜嘢啊，饮啲乜嘢啊咁样呢一类嘅文化？ 如果喺江陵嗰头咧，佢哋通常睇日出嘅附近咧，都会有一啲嘅 cafe 嘅，嗰啲 cafe 咧系开通宵嘅。 吓系啊， 系啊，因为其实你谂下一月一号其实都几冻下。 可以系啊，韩国其实系好北噶。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尤其是正东津嘅地方咧，嗰度有一个叫日出 cafe 咧，系夜晚我哋火车去到4:00-5:00咧。其实大家咧个目标只有一个啫，就系去嗰个 cafe， 里面咧嗌杯嘢饮，可能恰下，跟住之后又坐下等下，等到差唔多可能日出嘅时间，可能半个钟头之前咧，我哋就会行出沙滩噶啦。 我谂到时个 cafe 老板都大锣大鼓叫醒你哋噶啦， 系 成班人喺度坐喺佢间铺头都系等日出，佢都知噶啦。 系啊，同埋其实佢咧都呢啲嘢都系熟晒手噶啦，因为咧除咗一月一号之外咧，其实平时都有好多人去睇日出噶。 系 啊，即系嗰个火车飞嗰个都一票难求。我成日都去到一啲位置，所以其實咧，而家咧都方便咗去江陵或者係嗰個地方咧，而家搭 KTX 嘅火車都方便咧，即係其實可以喺嗰度咧搞個3日2夜嘅團咧，即係唔使捱半夜車，亦唔使話一日來回咁樣，直頭咧放多1-2日咧，可以擺喺嗰個地方度，又可以滑下雪啦，又可以玩下啲冬日嘅活動，可能啲冰釣、釣魚啊，甚至乎即係你就算租酒店，可以租附近嘅滑雪場嘅度假村，係啦，即係順便都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3日2夜喺江原道嘅旅行咯。 哇！聽你咁講，都幾多嘢玩喎嗰度。 係啊係啊，咁但係如果係驚太凍嘅朋友咧，其實咧仲有好多地方選擇嘅。繼續向下面落咧，其實成個係啦，向南沿住東海一帶咧，其實 實仲有好幾個嘅城市咧，都係做呢個日出祭咧，係好有名嘅。 哇！呢個日出團真係可以慢慢聽喎。 冇錯， 繼續。 你去到下面咧，基本上就係我哋之前成日都講慶尚道啊、慶尚北道啊呢啲地方咧，有個地方咧 行到好興啊嗰個。 因為咧，你較南邊咧冇咁凍嘅，有啲人都比較怕凍啊嘛。咁你如果係中意係比較南部城市啊，近釜山一啲啊，去下浦項嘅海邊睇日出，有一隻咧叫做星星之手，係啦，就好出名嘅，一隻手喺個大海度咧，到到佢嗰個 石頭咁樣風化自己做咁嘅形狀， 係啦，咁佢咧去到日出嘅時候咧，直頭咧，如果係嗰個日出嘅位置係靚咧，就會形成一個咧，嗰隻手咧好似捧住個太陽嘅鹹蛋黃 咁樣。係啊， 係啊，其實係一個好標誌性嘅一個地點嚟嘅，即係唔係話淨係到都睇到個太陽嘅啦，唔係嘅。其實唔同嘅地方咧睇到嗰個嘅感覺啊，或者係睇到嗰個特色咧，其實好唔一樣。 幾特別喎呢個？ 係啊，同埋再加上你冬天去到浦項，咁我哋睇完呢個嘅日出，其實可以去下食早餐，或者可能食個大蟹拉麵啊。 朝頭早就大蟹拉麵啊？ 咁啊，大蟹拉麵都係熱辣辣噶嘛。我已經不是叫大家吃大蟹的大餐，我叫大蟹拉麵。 大蟹拉麵 是啦，一碗熱辣辣的拉麵，都可以在浦項那裡即可以做到這一樣東西咯。再不是說再向南一點走， 再暖一點， 再暖一點的地方就可能在釜山、啊、麗水或者在巨濟島，即我們之前都有講過，即是未來應該都會多人去的地方，那些的地方都會有很多的煙花祭或者是除夕啊、日出祭啊呢啲嘅活动咧，相继都会喺嗰度举行咯。 都几多咧？有关于日出呢一类型嘅玩乐嘅、哦。 其实因为咧，其实太阳对韩国人嚟讲咧系一个特别嘅意义。就算佢哋嘅文字咧，即系天地人，即系佢组成嗰个文字嗰个嘅拼音嗰啲嘅象，以前嘅象形文字。 天地人 系啦，即系佢哋嘅象形文字咪都系一环一栋。 天之年系咪啊？ 一点嘅唔系。 不是我用其实都是日文嚟嘅， 天之呢天地啊，系咯啊，天之 in 都好啱，都可以啱。如果佢哋嘅汉字嘅直译 音份啊，语音嘅 系啦系啦，佢哋叫春之 in， 春 系天， 春 系啦，次系地下 ，in 系人。如果是直译汉字系啦， 所以话咧，其实即系我哋啲亚洲啲话其实差唔多。 系啊，所以有时你打得通嗰个任督二脉咧，其实你就 一理通就百理明啊嘛。我就系打唔通咯，所以学嚟学都学唔到韩文啊。 你啱啱学到一半嘅，啱啱三分二。 听通 咩？春春 春 系啦，春之言， 春之言 系啦，即系如果假设 咁似张子贤个名嘅 喂，直译如果真系直译嗰个中文字喺个韩文个汉字，其实都系呢三只字嚟嘅，系啦，咁系咯，所以其实太阳对于韩国人嚟讲咧，其实都有好特别嘅意义咯， 系啊， 所以其实对睇日出啊呢一件事，其实我谂睇日出对好多个国家嘅人都会好有意义， 系啦， 咁 特别啲， 系啦，咁特别系喺韩国嘅文化里面都有佢哋嘅意义咯， 咁其实一月份咧嘅韩国系咪普遍嚟讲成个韩国啦？都是落緊雪嘅咧， 其實唔一定嘅，睇下要有 咁北喎、 啊。其實睇下佢會唔會有雨咯。啊、你知即係落雪都要有水噶嘛。係啦，咁但係有時即係的而且確係雨水唔夠嘅年份咧，落雪嘅時間比較少，或者通常如果係落雪嘅時間咧，通常會係集中喺可能凌晨啦、啊，係啦唔同嗰啲嘅時間。通常你話啊，會唔會可能出到條街度見到好強勁大狀嘅飄雪啊嗰啲咧，就要睇翻嗰年嘅雪量或者雨量咯。 係、啦。大家留意住啊！最緊要咧就玩啊，都唔好凍親。 冇錯。 好，今日唔該曬 Joyce， 拜拜。 street song, making sure your friends don't know. I've never thought it'd get like this. So think about the very first kiss. Thought I could never lie to you. I'm calling on my mind for you. But ooh, I don't wanna know where you wanna go. Who you taking home? Cause I can't lose. Kissing in the car underneath of the light. You got me, you got me. And I'll be on the way in the middle of night. Cause something in the way you've been running my mind. If you want me to stay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you got me, you got me. 去完韓國，聽翻一對韓國組合的作品 Monster X 的歌曲，叫做 Middle of the Night， 是英文來的。 神光追蹤三十一， 好國際化。韓團唱英文 啊， 我們港台電視三十一呢，就語言上是廣東話啦，就算是外購回來都是配回廣東話啦，是不是啊，羅啟山？ Of course you're right. Wow, sure, why not? Absolutely correct. 好啦 Tonight 有什麼好節目啊？ 喂啊，那首先跟 Heidi 啊、彭仔啦、成廣聽眾呢 say 個 good morning 先啦。 Good morning 啊。 是啦，那麼今晚呢就是八點鐘呢，頭條新聞就去到這個季度的最後一日了。 又一個季度最後一次啊？ 系啊， 其实隔几耐之后又开翻嘅啫。 好似系二月十四情人节嗰日开翻。 哇，系、即系唞啊唞嗰咁短时间咁， 都唞成两个月。 唞嚟做乜啫？ 唔系嗱咁样嘅，因为 冇两个月啦。 唔系呢个有少少历史因素噶，因为以前咧我哋系得 想俾人阴干啊嘛， 十个节目嘅啫嘛，即系譬如摆喺无线啊， 做乜避开我啊？ 唔系，咁你咧就要有啲位咧俾其他人咧。 系啦，以前就系啦，而家都使乜嘢唞啫？你使唔使唞啊？其实。 我要噶， 你点解要唞啊？ 喂，因为 Kiss 成日去进修啊，去灵修噶嘛 ，Kiss 上 系 系 咪咁啊？最好啦，系即系冇修啦，真系。 其实我觉得系俾幕后人员唞一唞。 系啊， 你估俾人系咁系咁投诉，系咁投诉，唔使唔攰噶。 即系你有一个最大问题就系咧，喂，我发觉咧呢半年咧嘅头条新闻咧都几攰嘅， 不过叫投诉新闻啦， 都几闷啊！嚟嚟去去都系 一个议题。 一個議題啦嚇，咁今日咧，今晚咧，我都要推介一下啦。如果神光嘅聽眾仲有掛住我的話咧，你要睇啦 嚇。掛住啊，我會睇啊。 係啦，咁咧今晚咧，哇，真緊要啊！因為我哋係二十四號先翻嚟嘛，所以我提早咧， 情人節 買咗好多賀年歌落去噶。 你有冇造型嘅先？ 梗係有，其中一個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咩啊？迎春花。 又嚟迎春花？係姑姐變姑媽。 這個呢我一講呢嗰啲人都會笑，即係我哋通常啲後生仔已經覺得你嘢勾咗唔笑㗎嘛。不過我冇姑姐變姑媽。係我將迎春花。 你係變大姨媽 林媽媽。 我林媽媽。 係呀係啦咁樣。咁啦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去到呢一個呢就係日上八點半啦。 晚上八點半嘅時間。 係呀。咁啊而家呢即係好中意攞買呀。 咩呀 攞買即係咧，你去買嘢嘅時候咧， 買斷 啊，帶袋啊，帶桶啊，帶罐啊，咁嗰 啲 咧， 帶埋啲鈎啊去裝啊嗰啲。 哦，咁叫攞買啊！ 其實呢啲咧就喺呢一個六十年代啊，咁我哋呢啲屋企人咧都會攞啲烹啊， 攞啲乜啊， 朗口鐘啊，去買魚蛋粉，朗口鐘先攞命啊嘛， 買竹 燒鋼嗰啲啊，有啲嗬。 係啊，嗰陣時 海婷你唔應該見過， 我喺電視， 你喺電視睇過係咪？唔啱啦，啱啦。 嗰陣時未有不鏽鋼嘅係搪瓷啊， 啊， 係啊， 嗰啲保暖嗰啲暖壺啊， 係啦， 入邊係水銀膽嗰啲。 喂，問題嚟啦！喂，你買豉油啊，嚇， 豉油 買洗油水，咁你點攞買啊？ 哦，唔係、啊，而家開始有、啊，

而在维多利亚州，海军军舰抵达估计有4000人被困的度假胜地马拉富塔，预计今日可以接载800人离开。奥地利人民党以及绿党完成谈判，同意组成执政联盟。人民党主席库尔茨有望再度出任总理。人民党同绿党宣布就组建新政府达成共识，已经到总统府同总统范德贝伦会面，汇报谈判过程、新政府施政计划以及计划任命的部长以及副部长人选等。范德贝伦强调，新政府任务多，为维护国家以及人民的福祉，新政府必须可靠以及有建设性，并且能够展开对话。联合组阁的决定有待绿党基层正式表决同意，若果获得通过，将会是主打环境议题的绿党首次在奥地利联邦层面参与执政。党领袖将会出任内阁副总理，预料新政府会在下个星期二宣誓就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8871点，升326点，总成交金额7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77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9.2，升6.8；港交所269蚊，系升8.6；中国平安94.85，升1.2。友邦保險87.1，升2.4；小米集團11.42，升2毫；美團點評105.8，升2.3；信宇光學科技143.1，升4.1；阿里巴巴214.6，升4.6；吉利汽車16.04，係升4.4；天立教育報3.17，係升咗7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8，日元108.4，瑞士法郎0.971，澳元0.699，加元1.298，新西蘭元0.67，人民幣6.965，英磅對美元1.315，歐元對美元1.118。港金現價報14,220蚊，升10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30.06美元，賣出1530.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三号干线啊，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咧就接近美孚新村啦，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三号干线挤塞噶。重复多次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西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接近美孚新村啦。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三号干线咧就挤塞噶。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长沙环道东京街交界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长沙环道去美孚啦，近住东京街一段咧就开始车多，龙尾就喺钦州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对出。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啊，近住深井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加龙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朝早九点四十分啊，吓咁啊，继续我的享乐时代晨光第一线。今日嘅享乐时代有啊。朱海婷 系我， 哎呀，好啊，非常好啊， 咁好让咗俾我， 我哋又想听咧，系咪 ？其实唔系唔好用让啊，佢攞圣旨系你就系你噶啦， 系yes sir， 系皇上点灯， 皇上点灯咁啊，继续啦 ，New York 之旅啊， 皇上应该安排我多啲咧啊。都是自費的旅遊，跟住翻嚟同你分享 係 咪？係啊，嗱，琴日就講咗啦，去咗呢個快閃紐約幾日啦。咁啊，去完 Boxing Day， 去完呢個 Rockefeller Center 之後啦，睇完個聖誕樹之後啦，啊，都俾我今次咧去到參觀或者係其實幫襯咗咧。而家咧，你都知美國一個連鎖嘅咖啡店，其實香港都好多啦嚇。咁啊，綠色嗰間啦，咁你就會發現咧，其實除咗一般嘅咖啡店咧，而家都滿足唔到咧一啲咖啡鍾愛者或者一啲我要試新嘢嘅人嘅心態噶啦。所以咧喺呢個品牌其實在美國由 Seattle 開始已經有三個 city 包括係西雅圖啦、紐約啦同埋芝加哥咧，就開咗呢一間就叫做 Reserve Roastery 嘅一個咖啡店，即已經唔係一般你行去感覺係快餐飲咖啡嘅，即係成個嘅氣氛個氛圍啦，而係一間咧走高檔路線啦，好大，其實有兩層高啦，入到去亦都係全開放式，有一般嘅前台賣咖啡，亦都有一个高档嘅酒吧，我哋叫 bar coffee bar， 其实亦都有埋一啲即系佢哋特色，可能系咖啡之外啊，一啲同一个bar 去 cross over 嘅一啲嘅咖啡嘅特别 cocktail 或者 mocktail 啦，咁同埋咧有个开放式嘅全。点讲咧？即系好大规模，我迟啲 post 上上俾大家睇啊！ 好似成个酒吧咁样啦， 成个系咖啡豆烘焙嘅一个工厂啊！都好似咧将佢系摆对前线俾大家睇，就等于如果你男士中意饮酒嘅，你去参观啲威士忌厂啊，参观啲酒厂、你都会行到佢去佢嘅酿酒嘅 back end， 系啊系啊，即系睇佢展嚟 嗰度啦，睇佢啲酒桶啊，睇佢啲酿酒嘅大型啲机器， 唔识都可以扮识噶嘛。 系今次就可以去咧喺所有大型嘅烘焙咖啡豆。嘅一啲大型嘅炉啦，大型嘅一啲嘅机械上面咧就影相，同埋其实佢真系成条生产线咧，佢系一路系发生紧嘅，喺度进行当中嘅。 而佢嘅規模係例如係兩層樓高嘅機器，喺呢個頭殼頂都會有好多嘅 pipe 咧，我哋話啲膠嘅 pipe 咧係可能運緊一啲豆啊， 哇！咁啊，成個氣氛俾你個感覺好似哇，自己好似有份工作 去 咖啡工人咁，但係個感覺都好狹義嘅，估計即係呢個美式嘅咖啡啊，好向往。不過啊，個價錢又係點去分布咧？ 咁當然啦，你話如果你飲翻一般嘅，佢因為佢其實佢今次呢一個嘅即係品牌一個叫提升版啦，佢就係講話我哋係要 go beyond 啊，一般嘅咖啡，佢哋係即係世界各地揾最靚嘅咖啡豆啊，同埋譬如我啱啱去到呢一次嘅，佢會有特別嘅 Christmas 版嘅咖啡豆，咁都係有啲特別嘅 flavor， 可能有薑味啊，有啲甜橙啊咁樣，其實係屬於高檔啲嘅路線， 係啊，可能一杯咖啡再加一嚿乜粉，可能講緊$100港紙啦。 等於我哋食個 lunch 咁嘅價錢，係 啊，大概$100港紙啦。 仲有佢有啲特別嘅，譬如 creation 就好似一啲特色嘅一啲我哋話調製咗嘅飲品啊，咁都幾特別。咁亦都令我咧即係忽發奇想，就係話其實佢哋唔單止話將呢個咖啡文化，可能我哋大人行埋去，梗係同你傾啦，你識咖啡。譬如好似我女女咁一個八歲嘅小妹妹，佢行到嗰台咁大型嘅咖啡嘅咖啡豆烘焙機前面咧，其實那個嘅職員咧，即係嗰個我哋叫做好似一個咖啡廠工人咁樣嚇，一個高級版，佢會真係同一個小妹妹都會喺度講成個咖啡嗰、那個即係咖啡豆烘焙嘅過程。 係，好好。 咁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超越咗一個係觀賞性，佢直情好似想做咗一個 education， 好想將呢個咖啡嘅文化去教育俾你哋。 哇，變咗 coffee 靚 喎， 係 啊 ，coffee 靚咁嘅 style 喎。 同埋咧，喺即係呢個美式咖啡嘅品牌咧，其實都真係好識做生意嘅。除咗靚之外啦，俾位你呃 like 咧，早兩四年之前美國未大選嘅希拉里對呢個特朗普嘅，咁咧嗰陣時咧呢個美式嘅咖啡店咧曾經成功咧朝頭早咧，你知道美國人咧好中意朝頭早就整翻杯咖啡啦。咁咧譬如特朗普就係一個 T 字咁先算啦，希拉里就係 H 字咁樣啦。咁佢就可以俾你揀咯。咁你變咗朝頭早咧 voting 民意嘅投票咁樣， 就做一個 voting 咁樣。喂，呢個最寫實啦，因為你願意買咖啡嘅時候仲願意啊，再揀埋自己個投票嘅意向咁樣咧，好似彷彿一個大型嘅 research 咁樣，亦都可以幫其中一位嘅總統候選人做勢啦。關於美國方面，這個都幾有趣喎。 美國你頭先就話喺紐約啦、西雅圖同埋芝加哥揾到啊，但係話飛咁遠點得啊？其實咧近啲啦，喺亞洲區咧，佢都開咗喺上海同東京喎。咁、當然米蘭都有一間啦。不過如果你話你好想去揾，我頭先講 New York 嗰間咧、如果你知道 New York 有一個 food market 叫 Chelsea Market 啦、其實直情喺佢對面啫。咁我覺得即係作為我唔係一個超級咖啡迷或者一個咖啡愛好者，我入到去都會去飲，都會去品嚐，去影相。 同埋你喺嗰個 food market 行咗咁耐，你咪喺嗰度歇下飲杯咖啡，唞翻一個鐘。 其實我飲完咖啡先去啊。 係咩？ 係我反而第一站去咗嗰度先。同埋咧，又係啦，即係好似彭仔行開咗一啲好中意周圍都要買下紀念品啊、手信嘅人咧，其實佢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即係好精美嘅咖啡杯啊，而唔係淨係玻璃，即係你知有啲 鐵嘅保温嘅咁樣， 不鏽鋼啦，或者係即係你去到日本，你知道你飲靚嘅咖啡，佢都係用一隻嘅鐵杯俾你啦。咁一樣有好多嘅選擇咯。咁所以咧，亦都即刻令到我去到嗰陣時咧，影咗好多相咧，同埋 video 咧，我係即刻 send 咗俾我哋香港方面嘅咖啡愛好嘅代表啦，即係陳生 豪哥， 我就即刻就 send 咗俾佢睇。同埋頭先啱啱小白而家俾咗我睇啦。嗱，每一間咧，其實佢呢一個咖啡，我哋話嘅烘焙嘅工廠嘅展覽地方啦，我哋可以叫做啦。佢個外形唔單止係入邊，我哋頭先講到好似吧咁啊，啲燈光啊調配好靚。其實個外形咧，佢都會有埋話俾你知，每一個地方，譬如東京啦，佢個外形設計咧都係全部有特別嘅諗頭嘅。 係啊，佢望落去嗰個款式咧，幾似嗰種除咗有環保元素之外咧，用咗佢哋嘅 colourtone 啡色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個外觀望上去咧有一個工場嘅感覺嘅。但係完全咧係唔老土，因為佢用咗譬如落地玻璃，令到你望落去嘅時候咧， 透光度高啲，係 啦，好光鮮啊，好吸引你去到行入去嘅。 嗱，紐約呢間啊，即刻俾你睇下先。紐約嗰邊都係㗎，佢有啲即係我哋話紅磚嘅外形咧，就好似一個工廠咁嘅感覺。 東京即係東京同紐約呢兩間嘅 colourtone 都幾似，都係用。 但 係 東京我又覺得有啲現代感多啲喎，真係即刻。 都係喎。 咁唔知你啊，今日飲咗咖啡未咧？ 心里花释放暖意欢颜，开了花香气盖满天下，是爱的循环，总不偏差，在心中信念间，将这心花每秒去升华，一个家浓情不减，别要阻顾有盼，愿珍惜这家。面对急风阻隔，自信寒冬很短暂，总不会定格，始终太阳会高挂。照料每朵花，是我真心的表白，感到吗？被温馨感染吗？在四季之间，彼此去精彩美化，循环抹干，日照耀下，心花放送无限。已升华，一个家浓情不减，没有多计代价，内心栽种它。面对急风阻隔，自信明天不一样，总不会定格，始终太阳会高挂。这朵鲜花永远不分散，我共你之间没有猜测的表白，知道吗？是身份不会假，在四季之间手牵手的早午晚，从来未淡，日照耀下，心花放送无限。之间默契已升华，一个家浓情不减，别要左顾右盼，愿珍惜这家，将这花香气盖满天下。 听完呢只歌，系咪就系好似饮咗杯咖啡咁，令到你醒神咧？好有咖啡味，系咪啊？心花无限啊！唱歌嘅就系陈豪， 闻到嘅歌啊！呢只系 早晨啊！你有冇听紧我哋啊？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早上有阿刘婆婆喺度，早晨啊，刘婆婆， 刘婆婆， 早晨，早晨啊，各位主持， 早晨啊，听到刘婆婆把声都觉得好开心啊，系啊，有啲咩开心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我听到你哋把声，我仲开心啊！ 我听到你把声都仲开心啊！ 系啊，因为咧，五号咧系我个孙嘅生日， 系后日、 星期日嚟嘅， 嗯， 系啊，系啊，系啊， 孙仔几多岁啊？ 我都好难计佢，我都话，佢就系老鼠尾出世。 哦，老鼠， 老鼠尾真系差唔多十二咯， 系 咪 十二 岁 左右啦？ 但系佢就喺咧新历嘅年头出世。 哦， 我成日都话好难计，佢都唔知十一岁定系十岁。 系唔紧要啦，呢啲嗱当佢十一岁先啦，好唔好啊？ 系 啦， 好啦， 当佢十一岁先，咁就 佢生日咧，咁佢又翻学咯。 嗯， 今日翻学啊，佢翻学听唔到啦。咁佢礼拜日咧又冇得讲电话，即系电台冇得播啦。咁喺度预祝佢生日快乐。 网上重温咯， 你知唔知可以叫咧你个佢个爹哋妈咪咧喺网上听翻噶，可以噶，你同佢再听多次都得噶。 系啊系啊系啊，我个大孙会整俾佢听噶啦。 咁啊得啦，咁啊安心啦吓。系啦，咁我想问下啦，咁啊仔仔孙仔咧就生日啦，有冇准备定啲庆祝嘅活动咧？ 咁就佢又唔系同我住，佢而家系要。翻学考试，咁我预备咧，佢考完试咧，先至嚟我嗰度咧，我先煮啲餸啊，煮佢中意食嘅餸俾佢食咯。 一定好出咧，佢婆婆系咪啊？ 我啊， 婆婆定嫲嫲？ 我系佢嫲嫲。 哦， 系啦，嗱，嫲嫲一定有好多拿手菜噶嘛，佢最中意食你煮乜嘢啊？ 佢个人就好好嘅，咩中意食，但系咧就有一样好中意食，就嗰咖喱鸡翼薯仔啊，有个汤咧就嗰啲叫做咸蛋肉片汤，哎呀！咸蛋肉片節瓜湯啊，佢非常之中意嘅， 好下火嘅喎，幾好啊！ 好少聽小朋友中意飲呢個鹹蛋湯 嚇，節瓜湯啊，佢最中意嚇。咁佢仲有咧，最中意食嗰啲哈哈笑啊，鮮茄煮哈哈笑啊，佢中意啊。 哇！一定係你煮得好好食啦，嫲嫲煮得好食先食到佢哈哈笑啫。你見到佢食得開心，你又哈哈笑咯，嗬？ 系啊，系啊， 吓系啦，嗱咁啊，孙仔生日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祝福佢啊，寄语下佢咁样啊？ 咁我就祝福佢咧，阿何朗日啊，我祝福你咧，快高长大，身体健康，日日都咁生活愉快。 嗯， 但系咧，我有啲嘢同你讲就话，我知道你读书勤力，但你好紧张。 哦， 咁咧勤诶好啊，勤力就得噶啦，千祈唔好为咗嗰几分。 嗯， 个分数咧就而家嬲爆爆啊，咁啊就唔系咁好啦。记得以后唔好咁紧张啊。 嗯， 对于嗰啲分数尽咗力就算啦，何朗日知嘛？ 系啊，嫲嫲真系好好， 好难得啊！ 啊，我想问下阿嫲嫲咧，呢个年代咧会唔会都整红鸡蛋俾佢哋噶？但系都唔使噶啦，咁噶。 呢个年代啊， 冇啦，唔使整啦， 唔会啦，唔整啦。我啲仔女细个我就整，而家我就冇整啦。 吓，哦，好啊， 都唔兴啦，都唔兴啦，而家都 系唔紧要，冇红鸡蛋唔紧要，我哋有呢首歌喎，系嘛？ 系 啊，系啊，系啊。 好， 我问佢中意听咩歌，俾两首佢拣。 啊， 佢咧就话中意听呢首。 咩歌啊？咩歌啊？ 红日啊，李克勤嗰只红日啊。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 送埋俾你吓。 好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你哋，拜拜。 拜拜。 至于李克勤的红日啊，嗱，讲开红鸡蛋咧，琴日见到咧，有啲朋友都摆红鸡蛋出嚟，咁啊，满月啊吓。 嚟自李克勤嘅紅日啊嚇，咁啊時間好快脆咧，就會去到十點鐘，咁啊今個星期晨光第一線咧嚟到呢度啦，轉頭有風出發回人喎， 下個星期見， 拜拜。